吹人，节目即将。 喂 ，Hello。哎呀，屌 ，sorry， 唔记得请支麦埋添。咁样好唔好啲？喂，有冇声？有，我见到。同埋不停咧，有位改镜嗰位师兄，我哋问佢一个问题，佢啊不停咁样post出好多张相俾我。系咯，咁啊，唔复得到佢住添。咁啊，今日照旧啦，又系得一个人啦。咁啊，可以好细声咁样做晒节目，又唔使喉咙痛。不过而家个好处咧，就系就算喉咙痛咧，第日都唔会发炎啊。呢、這个即系冇乜后顾之忧啊。就算同人理论啦、啊、摩打嘴啊、闹交啊咁样都，起码第日都做到嘢，都唔会病。OK。睇下先，呢个首先好似海鲜嗰个行情咁样，首先睇下今日嗰个 dislike 嘅程度系四，但 like 都系五啫，真系几收街你谂下。同埋而家 live 咧就系33人，啊冇啊29啊，但我点解呢度见到33嘅？唔紧要啦，可能 upload 唔切啦，咁啊唔会少咗嘅，我谂应该多嘅继续。OK。咁啊，至於留言方面，喂，重嚟，佢梗系冇听我 live 啦，我以为我听众嚟添开头。我系同网台 app 嘅朋友打个招呼先。咁我发现近来发现咧，网台 app 咧有好多 subscribe 嗰个节目咧都冇 update 啊，唔知点解。咁因为我用 iPhone 嘅关系咧，我已经用唔到嗰、那个香港网台嗰个 app 啦，因为成日都弹 app。咁我只系可以用到CarSquare 嗰个 app。咁但系咧，我听开广东广西咧又冇咗啦。咁啊，聽開呢、這個另外一個係嗰、那個係咩咧？都冇埋嘅，係啊，無奇不有都冇埋嘅。咁啊，幾唔方便啦。咁啊，淨係我 subscribe 咗三個節目，廣東廣西無奇不有同埋我自己嗰個節目。咁啊，而家淨係長期咧、那個 list 都係我個節目冇人，但冇識解唔解答到有咩方案咧可以？哇死了， 大水手789探长好，大家好，凤凰第一，尼禄王蟬龙第二 ，No Man 三，十八名王炎王解局，凤凰第二第三都迟咗 ，Mother 135 High Low Tom Hello，Blacker 今日坐定定等开始 ，Waters Zero Hello 探长。Hello 各位 ，Rose C Hi， 苏珊狂 Hi 探长 ，Everybody 大家好 ，Fun IP Hi。 Hello， 喂，我见到我电脑有啲问题一窒咧，但系解决唔到嘅原因就系、是、我头先就都唔系手痕嘅，迟早都要做噶啦，因为咧呢几日个 iCloud 成日都提我咧话冇位装我啲嘢啦，爆咗啦咁样，咁已经困扰咗好多日噶啦，因为成日 pop 出嚟咧啊。咁嘅点解？屌，话咗开一麦仲嚟嘅喂！啊，呢位师兄好得意啊，佢完全唔系好睇到人哋讲啲乜嘅，因为以往嘅经验都系咁嘅。咁唔紧要啦，继续收嘅 message 啦，唯有。咁咧就讲到边度啊？讲到个 iCloud 爆咗啦。咁咧，于是乎咧，头先啲心光咧就再 rearrange 个究竟有咩 keep 有咩抌得咧。我发现咧，原来2007年嘅 job 咧，抌落垃圾桶嘅都 clean 唔到个垃圾桶喎。即系我摆喺个机本身最 core， 即系话我个 under 我个 user 底下有啲 photo 啊，有啲 movie 啊咁嗰啲，佢一拼都 back up 晒嘅。哇，原来咁机手嘅，原来 Mac 即系 Mac 机咧，唔怪之曾经以往咧装个机啊，或者跌咗个电话买个新嘅，都咁快可以 back up 晒啦。然后代价咧就系、是、个 iCloud 摆咗咁多嘢喺度嘅， 咁所以我就唔明點解咧，2007年嘅時候都未曾有 iCloud 呢個 service 嘅。我懷疑咧就因為我 backup 過幾次，我都係擺翻喺我個 hard disk 嗰度咧。咁嗰啲日期，即係我而家已經抌曬㗎啦，有好多。但係咧，我仲見到一個 trash 嗰度，但我抌極垃圾桶都抌唔到，即係都仲顯示喺度，我都唔知點解可以即係真真正正抌咗佢。咁二來咧，仲有好多即係曾經會擺喺一部舊電腦嗰啲，佢有個iCloud 嘅同一個 folder 嘅名咧。咁我而家呢部機已經冇噶咯。咁咧，因為舊一部機有嗰幾個 file， 而我 delete 咗部機，可能又冇通知佢，或者佢唔知道我 delete 咗部機，即係鏟咗部機。咁於是乎好多嘢仲喺度充斥咗喺度。咁於是乎頭先 rearrange 佢嘅時候咧，部機不停咁樣做緊嘢，不停咁樣，我見到佢個 desktop 嗰啲folder 不停四圍飛咁樣咧，即係喺度不停咁樣 update 緊啊！咁我一開嗰陣時仲得人驚，因為點解遲咗咧？原因就係我個 OBS 咧，即係我要嚟stream 呢個 live 嗰個 app 咧，我見到嗰啲嘅擺上係，即係我有啲擺上嚟嘅 graphics， 例如啊請訂閱啊，例如detective 啊，即係 Facebook 嗰個 link 啊，9/24嗰個圖咧都冇曬。原因就是做緊嘢，佢明明我擺喺嗰個 folder 嗰度咧 ，logo 全部，但系咧佢就唔見咗，幾恐怖。咁咧原來 backup 曬喺 iCloud 嗰度，咁原來 backup 咗 iCloud 咧，咁咧我又見唔到，即係佢條 path 可能唔同咗啊。咁但我睇翻咧，有個 folder 冇咗，但係就喺 iCloud 嗰度嘅，真係古靈精怪。咁但係冇幾耐之前掉咗幾掉咧，又落翻嚟，真係完全係唔知呢個咩玩法。咁啊，所以好多人都唔用 Mac 啦，因为佢哋唔 backup 噶嘛。我识好多人用iPhone 咧，佢都系唔 backup 噶，唔知点解。咁我唔知点解咁强嘅系统，即系你俾咁多钱买咧，因为你买个 iPhone 某程度都系 R&D 嘅费用嚟噶嘛。咁我预备咗咁多好嘢俾你咧，竟然系我系识啲人咧买部 iPhone 至到跌咗或者烂咗咧，一次都未 backup 过。啲相爆咗又話，就有個 excuse 話收唔到啲相啊，收唔到 WhatsApp， 原來係個電話爆到咁話 ，complain 好慢啊咁樣。咁原來咧就係佢哋都買咗 iPhone 去，好似大陸人咁啊，好多大陸嘅唔係全部啦，當然即係好多人都係買個電話嚟身份象徵啊，用嚟裝身啊，或者唔知點解會潮流又好咩都好咧。嗱嗰啲就叫果粉啦，因為不明所以咧都要崇拜嘅。咁但我啲唔係噶嘛，喂大佬，我啲用得準噶嘛，因為嗰個 device 咧，你咁貴買翻嚟有原因噶嘛，一來襟用啲啦，二來又快，即係做嘢方便啲啦，三來又有根強啲啦，因為佢嗰個 backup system 係好非常之強嘅。咁但係我咁啱頭先個 moment 走 rearrange 佢咧，就自己來衰，咁所以咧而家電腦頭先就算去讀 Siri 都窒窒地啊。Edmund 啊，你系咪啊，院长啊？我甚至乎我揿 speech 都出沙滩波。 Edmund Siro， 叔叔你好， 系 咧 ，Pan Fork High 探长 ，Hello，Jackie Chan，Jackie Chan， 冯红点解会有网友话今晚会有大声工作嘉宾 ？Sunshine Hello。人哋李監製探長好，嘉賓高頓好，大家好。Max 數96 ，Hello。 我有一頭霧水，點解你講咩咧？我完全唔知嘅。我覺得咧，唉，而家都唔知咧，專登啦，又話扮懵啦，又話眼殘咧，即係完全冇人我啦，我呢邊完全冇人講過有高頓呢個字眼嘅。咁唔知點解又有人話大聲公會做嘉賓咧？即係根本係咪你個主觀願望咧？有啲人我唔知你阿康康，你見到邊個話今晚有嘉賓嘅？唔該你指一指出嚟，或者 cap 圖俾我睇啊！咁另外咧，阿 Danny 呢種好笑，佢話監製好，嘉賓 Gordon 好啊！究竟你係點㗎，大佬？佢望雲喺度，唔通你個見到係嘛？我見唔到佢喎，唔好嚇我。點咁得意嘅咧？你哋？ William Chan Hill， Hello William， 莫直哈比人老探 员，喂 Hello 你好 ，Edmund Jess， 我唔系院长啊，好耐无上嚟就真。 哦 ，OK， 咁啊，仲有系咯，有冇人帮我解答一下头先我以上嘅疑问咧？咁啊 ，Edmund， 你系咪直头冇听九七廿四啊？亦或系听 archive 嗰啲 friend 嚟 ？Jesse Lim，Hello Detective， 我 Hello Jesse Lim， 你好。 Hello， 等我 check check 先，等等先啊。而家仲有几？而家88人，咦，今日算快喎。是不是因為你們的誤會呢令到有很多人進來呢？那呢為什麼我的標題是這樣呢？是有個朋友是資深網上主持人，那我上個禮拜跟他吃飯，即是他是不是資深？他是資深不過我的，不過呢就他就都是網台精來的，什麼台都聽的。咁咧就佢話俾我聽咧，你嗰啲咁少咁鬼少人聽，梗係啦，你都唔識出標題，咁成日都同我分享嗰啲好精彩嘅標題。即係如果唔係因為佢咧，成日俾啲標題我睇咧，我根本就唔知有嗰啲節目或者嗰啲人嘅。咁當然我冇乜時間聽，亦都覺得聽網台都幾受苦啊！對我嚟講，尤其是嗰啲係幾廿歲人，個個都生性失敗咁樣喺度鬥鬧啊，即係。我講緊係嗰啲咩台啊？即係嗰陣時低俗嗰班咁嘅老坑咧，不停咁樣，即係佢哋鬧就唔緊要，但係仲有一個人咧，好得閒咁樣咧，將雙方截錄曬喺度食花生咁樣，即係硬係成日都 recommendation 喎，唔知點解。咁我問人咧，即係 YouTube 嗰啲，即係成日用 YouTube 嗰啲人講，佢話你有啲 friend 或者你有啲 subscriber。成日都睇嗰啲咧，佢又會自動彈出嚟噶，即係 Oh my God！ 點解大家原來中意睇嗰啲嘅？即係唔好話唔關你事，我相信你都有睇過。 Rebecca Lau，Hi， Hello Rebecca， Jenny Lee， 我都覺得奇怪，哥頓大聲功德在節目裡面真的奇怪。 咁你點解會問咧？ 你吹雞文踢咗炎黃解讀 ，Jack Music MB 鄧無色 casts 和香港網台入都冇廣東廣西。看來提供下載 feeds 俾網台入的人沒有提供了。 哦，明白。 馮浩，我就係想問點解會有人話今晚會有哥頓做嘉賓 ？It months archive 多 life 好多時未收工。 嗱，你咪扮嘢汪汪。你問點解有人話今晚會有嘉賓係得你話啫？係你話有人話，但係邊個人話你又唔篤佢出嚟？唔好扮思覺失調。我 Edmund 聽 archive 多嘅，喂 ，hello 梁仁生好，多謝你嘅 sponsor 啊，啱啱見到你嘅 message。 劉仁生到 ，Jan Hernandez 院長姓劉，名係 Edmund。 哦，咁你係咩咧？你又係Edmund S 啊？哦，你姓宋啊，或者姓邵啊，咁樣係咪？喂 ，hello。Starky， 喂，差唔多啦。而家一哇咁， 探長你好。 今日真係好成績啊！咁快過10啊，因為我頭先講緊嗰個我網台嘅後輩啦，叫做佢而家都冇做噶啦。不過咁佢就話咧，你唔識嗰啲網即係網民中意咩嘅？佢話你講到自己爆秘聞，講到自己獨家，講到自己撩交嗌或者攻擊人咁樣，跟住咧你嘅內容咧。就唔使講嘅，講兩句都算係講咗㗎啦。嗰啲標題黨嚟㗎嘛，全部都即係嗱，我本來我都聽完就算嘅。咁我證明係真係喎，即係大家相情願呢，甚至乎有人以為阿哥頓坐喺我隔離嘅，真係好笑。我本來都嘗試呀搵阿哥頓封煙嘅。咁但我睇返個內文呢，即係個新聞嘅內文呢，原來佢告到去法院，咁呢個係呢個程序嚟㗎嘛。法律程序之下呢就唔適宜，即係就算你揾到佢咧，佢都唔方便講噶啦，即係因為會妨礙司法公正噶嘛。我唔知有冇諗大到咧，因為呢啲可能民事，可能冇事都唔定。即係呢啲我又真係唔好識，就希望大家教教我啦。嗱，終於都水落石出啦。Solon Wong， 我真係唔見到講乜喎。 紅湖我都係睇沙令旺同蘇蘇講債喎。 是我都见不到他讲喎、哦。喂 ,Solon 讲两句啊，你几时告诉人听究竟阿哥顿潘会做在这做嘉宾或者他会上来啊。 咁我 tag 阎王解毒啊，未必系代表佢会上嚟噶嘛，差咁远。即系原来有一个实验啦，原来即系大家都想发生嗰样嘢咧，见到少少蛛丝马迹啦，见到少少相关字啦，你明明系冇出嗰个字，我大家都一厢情愿以为系有嘅。咁咧證明而家其實玩政治真係好容易玩，即係出口術啊、呃 like 啊、呃觀眾啊，即係好容易。因為大家你一摸清咗大家想要啲乜咧，你出兩嘢口術咧，哇！竟然一廂情願，真係好笑。蘇倫有講到嘢咩？唔見喎，冇屈啊蘇倫喎。蘇倫話 Alan Leung 呢就有一個問號嚟嘅，咁佢就係話邊個 VS 即係 versus 邊個啦咁樣。咁又有人講易得道，但係你又唔諗起易得道嘅點解喂？咁啊，蘇倫冇留言俾我，你係咪思覺失調先？嗱，蘇魯文又冇講啊，你話蘇倫同埋邊個啊？我见唔到阿苏伦留言嘅，苏伦你有留言咩？系咪你自己嗰个 Facebook 咋？我完全唔见你嘅喂，喺边度讲过啊？唔知道、啊。咁既然系咁，苏伦喺度啱啦，即刻澄清。咁康康你认唔认罪呢？认唔认你自己谂多咗呢？其實呢兩個都是我朋友來的，即是被告那一批蛇和原告那一條很硬漢呢都是我朋友來的，那我即唯有用第三身食花生或者當我不認識他這樣的評論就比較公道一點。 KS0 大家好，叔叔因為哥頓本書叫炎黃解讀，Dean Lee 可能哥頓嗰個魂魄坐咗喺探長隔離都有可能。KS0 大家好 ，Fox Mark 探長好 ，Solon Wong 我講炎黃解讀咋喎，唔好屈我。Life General 見 ，FB 以為有嘉賓。 點解咧？ 我名哥頓俾人告定係高人。Kenneth 預期喺度你好，探長。 喂 ，Kenneth 你好啊，喂真係奇怪啦。系咯，嗱，我一来又唔见咗苏伦啦，二来又 Facebook 以为有嘉宾，咁我睇下 Facebook 有啲咩讲先。嗱 ，Facebook 咧，我完全冇写有嘉宾、哦，系咯，我话呢个标题讲定客先，因为有啲人真系唔中意听是非噶嘛。咁同埋有好多人咧系偏帮或者中意啲某个主持噶嘛。咁我好明显我就已经即刻感觉到咧，我讲呢单嘢就有人唔中意嘅。私怨未必是为了钱，那我就是这样说的，那哪里 有人见到是啊 Gordon Poon 呢，那不要紧，我刚才都试一下解释，即是尝试一下用科学的角度解释了一些谜团的啦。因为我独立那些东西好像。Edmund 姓石的，喂你好啊石先生。咁 Soso 又講咗咩呢？又拉埋 Soso 落水 ，Soso 都冇喺度留個言啊！有，你好 Gordon 呢啊？佢咪用個呢同埋問號喎、啊，大佬。咁你會覺得佢喺度真係得意喎 ，Gordon 呢啊？你敏感喎、啊，可能係。咁我純粹咧嘥咁多版位講呢、這個邊個講 Danny 呢嘅？同埋啊，康康啊，我都係拗下水吹啫，即係熱下身。而家身等多啲人入出嚟咧，先至正題啦，咁樣咯。頭先讀漏咗啲嘢，好似係。哦，好似 Michael Mac， 啊，由康康嗰度讀啊。 我都是看 Silent Wong 和 Soso 讲债喎。 Michael Mac 正在街上无 WiFi， 不便掌看。 Oh, okay. 打完招呼便走。 嗯。 恶婆跟佢咁改标题计划，可能会换晒啲听众。 嗯。 白君狼 YKS0 大家好。 系 ，Hello。咦，跟佢改标题可能换晒啲听众啊，都唔错啊。即系跟标题换晒听众啊，可能多咗听众。咁但系咧，如果即係聽開九吹廿四，即冇乜標題嘅話咧，你都聽嘅話，咁多咗標題，你係咪會唔聽先？我想知道，即係純粹係想知道，即係假如我好似嗰啲人哋嗰台咁樣咧，即係隻隻都匿喺啊習近平嘅床下底瞓啊，或者咧李克強同一齊李克強一齊食早餐一齊揼腳啊咁樣咁嘅角度嘅時候，咁但係內容咧就同而家一樣嘅，咁我做下個 marketing research 啊。咁即係對你嚟講有咩影響呢？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即係即刻就會唔聽呢？咁啊 ，No Man 就話哥頓係告人，就唔係俾人告。咁哥頓都係好多是非嘅，即係嗱，我唔會形容佢係一個咩人啦。即係佢嘅是非係圍繞我咧，即係咁巧我識嘅人，真正朋友，即係真正係朋友嘅朋友嘅關係而令到有是非咧。都多嘅，因為咧都係網台界啦，因為曾經forum 又有是非啦，同佢之間，咁我覺得佢係受害者嚟嘅。咁但係呢次咧，你問邊個係被告咧？就當然阿 Gordon 係原告，劉氏夫婦就係被告，即係嗰間上書房定係唔知出版社係 under 邊個名啦。咁似乎一個咁大聲，一個咁詞鋒鋭利。是褒義入面就強詞奪理，即是打一樣的人外強的中乾呢，為什麼這麼容易被人欺負呢？一個被人家被抽走，即是抽去旅行的時候就單方面在個Facebook 那裡就說他不做辣這樣，那另外一邊呢又是個節目不做不達此，出本書沒有出到糧，即是沒有給到應有的報酬，跟著呢又被失蹤這樣。點解咁勁嘅人咧，即係大聲到咁咧？佢有超過100 dB 嘅人，會可以俾人咁樣一次又一次咁樣老屈咧？即係大家不如今晚研究呢個現象啦。因為嗰啲施虐者咧，我就唔再講啦，因為俾人話私怨。咁就算唔係私怨，咁研究一下咧，都會俾人覺得你係好心，你唔好講人哋啦。咁嗱，即係我分析過咧，我哋嘅文化咧最大嘅問題就係。唔知點解你分析一件事咧，你佢又會考慮咧你之間嘅關係，即係你同呢個人唔啱，你同呢個人 friend 啲嘅時候，咁佢又自然好似頭先嗰個實驗都做咗啦，即係你講緊一啲同件事個始末有少少關係，但係同件事個直接關係冇嘅時候咧，佢就自動諗咗，即係例如幻想咗 Gordon Poon 坐喺度啦，又幻想咗今晚嘅嘉賓係 Gordon Poon 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呢、這個，即係我唔係恥笑頭先嗰位朋友，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我哋諗嘢嗰個方法咧，有啲問題嘅，真係，即係嗰個事實係點樣去觀察嘅咧，或者點樣去得到一件事嘅資料嘅事實咧？原來咧，經過自己嗰個先設嗰個條件或者嗰個觀感嘅時候咧，就將啲嘢 filter 過曬喎。即係明明係隻雞蛋，我入到嚟好珍惜雞蛋嘅，咁啊變咗淨係得蛋白冇啲黃咁樣。即係我覺得都中意咁樣諗嘢，呢個就係炎黃嘅其中一個解讀咯。我覺得係。 沙林翁 FB 冇留过喎， 系咯， 很好喎。我都系睇咗炎黄解读之后，有网友留言哥顿，我先问，咁一场误会。John 及 Nick 及 Brown， 大家好，探长。 喂 ，Hello， 俊啊，阿俊。 Jack Music MB 邓无色 Man， 哥顿告西凉。Shake Wing Round the Man， 哥顿告人。Alan White 探長， 喂 ，Hello Alan。 Danny Lee Gordon 為何告劉西良，可能是一時糊塗。 微信旺九推廿四支社会实验 ，Edmond Jazz No 看断续听到而家。 哦 ，Thank you。 Jazz Gordon 系性格巨星，唔意外。Shik 永伟，我记得上次探长同 Gordon 反咗面 ，Vincent Wong 冇反面，单反两 位。嗱 ，Vincent 我明白。 Edmond Jazz 有冇标题都要听一阵先知啱唔啱听噶 ？Benny 唔开，探长。 Hello Benny， 好生面口啊。 中意听防线龙故仔。Stockies 探長做翻自己就最好，要聽有冇狗吹標題都會聽。樂譜個個係道讀家，主觀評論管顧下當真。太多呢類網台，咁就要睇探長點樣演繹啦。可能你講得好聽過佢哋就會留低支持，因為嗰啲好多唔好聽。美男係。 哦，咁啊，證明即係我都唔好聽啦。如果真係好似你咁講。你講嘅係現實嘅話咧，咁我 live 我都幾多人㗎，即係過百人我都算幾滿意。但係咧，我個 archive 咧就好少嘅，即係頂籠。我諗我自己吹都係，如果唔講是非唔成咧，即係正所謂頭先話冇乜標題嗰啲咧，都係得3000到嘅啫。連埋archive 咧，即係嗰啲網台 app 嗰啲咧，就大概係2/3啦，即係。我想應該都過不到5000，我想問下鄧武式的比較清楚一點。鄧武式有沒有屙尿啊？那麼吵，有補充呢？鄧武式咁呢就是這樣咯。所以呢我都不敢有什麼期望，即係譬如你話，即係照啊 Starkey 咁講呢，佢話做翻自己最好，要聽狗吹有沒有有沒有標題都會聽啦。如果照呢個邏輯呢，基本上我夠講一啲標題呢，你講嗰班聽眾呢，我知道話你喎，即係你講一班聽眾咧會繼續聽嘅，咁但係俾標題引咗入嚟嗰啲咧，可能會多咗 haters 咧，因為覺得你流啦，因為呢個實驗都做過噶啦。原因咧就喺猛鬼 studio 嘅時候咧，有好多潘聰啊、花家姐啊，甚至乎嗰啲咩鬼王定唔知咩嗰啲嗰類嘅聽眾咧，就吸咗過嚟。但入到嚟咧，幾乎係一面倒咧，即係三唔識七嗰啲入咗嚟嗰啲聽眾咧。通常喺邊度屌嘅，就話：屌你都唔係講鬼故，快啲入題啦，仆街！屌你請埋啲嘉賓，又九唔搭八咁樣嗰啲咧，即係成日都見到呢啲咁嘅留言嘅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我都冇乜所謂嘅，即係拗水吹嘅，純粹係即係係咪咁或者係咪唔係咁咧，我都會繼續咁樣狗吹嘅。咁至於咧，我吸唔吸嗰個朋友嘅意見咧？嗱，嗰位朋友講埋啦，佢就係234 channel 嘅阿 Kenny 啊。咁我上個禮拜同佢食飯，咁同佢出嚟食飯好開心，佢轉數又快，即係有好多見解咁樣。佢唔做節目就真係嘥咗啊！可惜佢個工作咧，好似上咗賊船咁啊，即係忙到咧，可能6點幾起身要開工啊，或者5點幾啊，有時。咁佢都冇時間聽我節目嘅，佢都係揸車嗰陣車程同車程之間聽啊。咁佢聽咁多網台嚟講都有聽我咧，佢真係俾面咯，呢啲叫做。咁啊，另外頭先有朋友就話Gordon 為何告世良可能是一時糊塗？我覺得你咁講咧，你已經先設咗一個 filter 喺你自己度，即係點解你會覺得佢係糊塗先告咧？咁但係其實咧，我關於哥頓同細良呢單嘢咧，我係一年前起碼都已經講過佢哋嘅瓜葛㗎啦。咁當然好多人就以為我無獵啦，又以為我喺度屈人啦，又或者以為我喺度散播謠言啦。咁我其實都幾唔開心，佢點解咁耐先告嘅？因為如果一早咁樣即係我講嘅時候，佢同時有呢單新聞嘅話咧。咁就證明我講嘅嘢嘅可塑性係比較強啲同埋老實啲。咁我喺成年裏面佢都唔告佢咧，我諗好多好鍾意細良嗰個節目或者鍾意細良佢一撇蛇嗰啲朋友咧，就會覺得我係針對佢啦，或者我覺得佢係私怨啦，或者覺得我會係老屈佢哋啊。咁佢而家先告咁都好過唔告嘅，但我覺得點解要咁耐先告呢？喂，你拖你錢拖你半年都應該開始發律師信。咁聽講呢佢已經發咗好多律師信㗎啦。咁但係點知呢都冇效果嘅時候呢，咁於是乎呢就先至告去法院咁樣。咁遲告好過冇告嘅，我覺得。咁所以即係呢單嘢因基於佢哋兩個都係我朋友啦，咁同埋有人話我同阿哥頓反面根本就冇回咁嘅事，只不過喺一個節目上俾人話我小學都未讀完或者5歲咁樣咧，即係我又唔介意嘅話，咁我唔會因此就同佢嬲咗佢嘅，因為我都覺得 佢大聲教冇準啫，就佢人都冇一點嘅，即係我覺得佢人本身即係都幾咩啊，幾大方咁樣成咯。咁我覺得佢都幾某程度都幾好笑噶，幾廿歲都成日 selfie 咁樣咧，我覺得即係因為佢都好識得知道自己啊又幾靚仔又執得好正咁樣，即係有啲人覺得啦。咁你問我係唔公平嘅，通常呢啲咁嘅 look 咧都係吸啲師奶噶啦，咁樣有好多師奶都係中意佢噶嘛。咁所以咧。一個就係得師奶中意佢，一個咧就覺得自己係中產或者覺得自己係知識分子又中意佢，咁兩班唔同嘅人咧撞埋一齊咧，咁一出事啊，就梗係淨係得師奶中意嗰啲咧就輸蝕啲噶啦咁樣。咁我點解咁講咧？因為咧我都因為呢件事咧，有個海外嘅網友咧，即係喺美洲嗰邊，咁佢長期咧都 send 啲 links 俾我。去監聽住呢個光明頂嘅，咁佢啲嗰啲 link 咧就係嗰啲 archive.org 嗰啲 link， 咁但係咧咁我好多謝佢啦，當然，咁咧我亦都同佢即係大家都知道，大家係黃絲咁樣，咁但係近來無端端咧 send 一兩個嗰啲新聞同埋加少少嘅意見俾我嘅，即係佢點樣睇呢件事咧咁樣，即係會交流一下啲社會嘅嘢嘅。咁又如果講交心就唔係話十分交心，但係大家都相信大家嗰個傾向或者嗰個意志係點樣啦。咁於是乎啱啱我琴晚就 send 咗呢個新聞俾佢睇，我就真係覺得好奇怪。嗱呢個新聞呢，你用一個中性嘅角度呢，呢個告呢個原因呢就係有曬嗰啲咁嘅理由先告佢嘅時候呢，咁你即係一單案呢，你除咗即係你去辯論或者你去觀察到邊個啱邊個唔啱，表面上未審就梗係唔判得啦。咁但係好明顯，我又知道少少內情啦，我都知道佢不單止拖數，不單止唔睬佢出過嘅書，錢真銀就收咗啦，但係你咩原因咩理由都冇可能唔回覆或者唔出錢嘅。即係呢個係無論呢個係一個石堅，一個係關德興。石堅追翻關德興錢咧，如果關德興唔俾錢石堅咧，而家石堅咧又寫曬所有嘅嘢，做咗好多嘢，而嗰本書又賣到錢，你喺任何情況之下係冇可能唔俾錢嘅。咁呢個我覺得我會咁樣睇嘢咯。咁但係嗰位海外嘅聽眾咧，第一個答案咧就話：，咦，我買咗啦，啲難睇到嘔啊，睇到頭痛埋啊，寫得好差咁樣。佢一寫呢句，我已經即係我已經用一個陰謀論嘅角度去估佢啦。咦？咁唔通佢係細良嘅 fans？ 因為咧，以我喺 D 一百離開 D 一百嘅經驗咧，就係咧，琴日先至話緊，哇！探長你真係好撚好笑，你夾大班嗰集咧，你真係串到佢咧冇聲出啊咁樣。喂，但係咧，大班一話識字頭上一把刀，呢、這個古惑仔反骨仔咁樣，同一個人咧，第二日咧屌鳩你噶咯。屌你正一反骨仔嚟嘅，大班咁好對你，你咁樣話佢咁樣，即係我覺得就有少少咁啦。即係我覺得即係 fans 對我嚟嘅定義，即係負面嘅。即係 fans 去 follow 一個巨星或者一個自己偶像咁樣，咁就失去曬所有一個正常智力正常嘅人嘅一個 judgement 嘅能力啊，即係個判斷力啊，就已經失去咗噶咯。喂，呢單嘢嗰個記者寫得好清楚、好白，同埋冇完全係冇一個道德判斷嘅呢單嘢，因為未審啊嘛，係咪？咁佢竟然咧評論呢單嘢，第一件事就係話嗰本書好難睇。咁咧跟住咧，我話嚇，我話難睇又有人買嘅，點解咁樣？即係我都用一個第三身或者第四身嘅角度去睇添啊！咁跟住咧，佢嘅回覆都幾好笑嘅。佢嘅回覆就係、是、你等先啊，我要睇翻呢度先。佢嘅回覆咧就係話，佢話因為聽咗個節目而感興趣，睇後就後悔啦。同節目嘅質素啊相差太遠。掉鬼咗啦咁样，咁可想而知，所以大家判断下呢个内容，佢系完全只字不提咧，呃钱嗰样嘢嘅，其实呃钱都唔止啊， 佢仲話應承咗人哋樓上書局有得賣，而經過放蛇之後，多次放蛇，去到各間樓上書局，個老細都異口同聲話：，問佢攞佢都唔俾啊，都唔知係咪路嘅咁樣。即係嗱，我知道嘅事實係咁多，咁但係唔知道大家又點睇咧？即係我都知呢度好多係城寨或者細良嘅 fans 嚟嘅，咁亦都有啲人咧，我知道咧，聽完之後咧，喂正啊正啊，有得做是非啊！我同阿細良又識嘅，得閒同佢話探長話佢先，咁唔緊要嘅呢啲，即係我覺得我都係用一個第三身嘅角度咧，我去咁樣去分析呢件事嘅，即係如果你係加鹽加醋咁，我冇理解啦，係咪先？即係我喺呢個角度底下咧，我覺得你就係點樣？那本书怎样衰，你衰你咪唔好买咯。啊，但收到个钱又系真噶，嗰啲唔系溪钱嚟噶。咁你点用咩理由去唔出粮俾人呢？咁点讲都讲唔通咯。我觉得呢啲系，我就唔明点解头先嗰位可爱嘅听众咧，因为唔好睇，因为书都抌埋，因为听佢嘅节目以为本书好睇之后咧，原来中一伏咁样。喂，咁但系你有俾钱佢啊？除非。你買書嗰陣時候，你抌嗰本書，你叫人俾翻錢你啦。咁我覺得你又嘥咗時間、嘥咗精神、嘥咗感情啫，係咪？咁但係咁嘅情況之下咧，點解一個所謂黃絲咧，即係所謂有時都幾失望啊！即係唔怪得知啊，火雞姐嗰啲手下咧，即係令到咁失望咧，我都明嘅嗰個情況。即係你明明係一個中嘅，即係套劇裡面一個劇本裡面你係中嗰班嘅，謝賢先係奸噶嘛，係咪？咁但係哇，你嗰啲又揾個垃圾桶打人啊，又走去人有牆度搗亂啊，咁但係你係好心，你係忠嘅，但係點解咁難嚟扶唔上壁咧？即係嗱咁樣講，當然得罪咗個幕開嘅聽眾啦。即係我得罪你唔緊要，即係我都損失嘅，因為即係我都感激佢都支持我嘅。但係問題，我唔希望即係作為一個知性嘅黃絲，唔希望咁樣睇嘢咯。我覺得好差喎，咁樣真係，即係你枉費咗你個。聪明才智就可以判断一啲是非黑白嘅能力，我觉得简直系咁。希望佢唔会 unfriend 我啦。咁有时唔讲又唔得噶嘛，即系你唔讲，即系大家又唔会反省啊。即系牺牲咗自己，成日俾人单反嘅遭遇咧，我都要讲出嚟咯。即系我觉得唔应该咁样去判断一件事咯。咦，哇！今日都幾多留言喎。哦，去到阿 May 嗰度，咦？阿 May 好少入嚟喎，呢排阿 May 嘛？因為我知阿 May 咧翻咗新工咧就比較忙啲，咁咧我見佢有我個 page 佢度有留言俾我嘅，但系 live 咧都唔係次次都見到佢。 美蘭系 病 五本書保留到依家，仲有哥頓簽名添。人哋列總之一句講曬，有時為利益什麼事都可以做出來。哥頓潘劉世良兩位好智慧之，逢號我都有佢親筆簽名嘅炎黃同金色圍城。病五其實我見過你幾次啦，加新台台軒同你同台食過飯，但你忘記了。Frank Siu探長， 喂 ，Hello Frank Siu。 Angel Louis探長監製貓貓，大家好。 Nana 叫做。陳 明九吹，其實唔合題又有咩問題啊？Stocky 食我中意聽九吹二十四，係因為好似同朋友傾偈咁。Yan Tam Hi。上个礼拜在旺角星际见到你， 喂 ，hello。 不过你走得样，同唔到你打招呼。 走得快。 人哋九吹二十四，摆明是九吹二十四啊嘛，什么事都可以吹吹支持探长。 Thank you。 大力水手789唔使急嘅，迟早会入到正题。韦信王究竟点解话你识接头上一把刀即？因为女王。 冇错。 Jackpack 125 ，hello 探长。樂譜我之前講是如果你不只換標題模式，連節目形式都跟其他網台一樣這樣做， 明白。 你現在九吹我就好支持，又可以留言有互動，好正。 是 別錢文是少，幾年的獨家出版權是大。大力水手789留返俾法庭搞，咪知邊個唔著囉。樂譜你朋友可能奉咗人做教主，乜都啱，唔肯客觀分析是非對錯。 咁啊，好明顯啦，即係我覺得我咁樣講出嚟咧，即係唔係話八卦想爆啲嘢，即係借題發揮咧。我覺得好多 呢個 fans 嘅文化咧，即係好似中咗邪咁樣咧，就連自己嗰個判斷能力都損失埋咧，我覺得就真係糟糕啦，係咪？ 思仲咁都要拖 D 100听众一齐讲，哈哈，我都有嗰本书，朋友送，但仲未开始睇。记得你好耐之前已经提过有钱银问题，都奇怪依家先讲。 系咯， 你一支强日久见人心，老生常悟。Gilbert 早晨，神， 喂， 你靓仔啊！而家工作劲忙，好多时都太攰，好早瞓。 哦， 但有听重温的。 哦，咁多谢你先啦。喂，咁係囉，就係、是、即係大家都好客观呀、啊。即係咁樣講你都唔客观，即係即係寧願唔出聲嘅啫，係咪？因为好明显呢，即係一啲所谓网台人呢，即係點樣係有网台技巧呢？嘩，我講到一啲100嗰啲嘢呢，就即刻由170就跌咗落去159啦，坐11个。是不是真的這裡其實都有一些 D100 的朋友在聽呢？那我這樣說呢，你對我入座都沒辦法啦。那我如果你是喜歡這樣去生活的開心一點的，那你繼續囉。我又說不是這樣，不准聽9/24的，那你聽我沒辦法的，那你聽著來 dislike 這樣都沒辦法的，是不是？現在去到12個 dislike， 真的 like 都是22個而已。有很多人又說、哎、不用那麼緊張，我不是緊張呢。喂大佬，個節目兩個鐘頭，當然什麼都要講的啦，即是一個指標。即是我就很看眉頭眼額的，即是我不是因為我緊不緊張我先做的，我就是很不緊張我先做，我很緊張我就做不到這些東西。是、哦、Henry Hendry 現在才留意到，上次我沒講過的，有位未夠稱的小朋友呢都已經告訴我，咦，你過了8000、哦、這樣，咁啊，好開心啦，可賀佢啦！每人唱一隻歌俾我聽。喂，係喎，頭先阿 Sam 阿 Simpson 咧，唔知大家知唔知 Simpson 係邊個？佢就留言咧話：，誒、哎、可唔可以上嚟？唔係可唔可以係咪上嚟講？佢話：，唔係可唔可以佢又講講仁義道德？我話梗係得啦，大封煙又得，上嚟又得，但係咧。真係拗水吹呀，你哋屌講咗之後呢，我答咗兩句，一句都唔答返我。 你一支強日久見人心，老生常悟。Gilbert 早晨，神美蘭喺呀，而家工作勁忙，好多時都太攰，好早瞓，但有聽重溫的 Solomon 啱啱聽開探長 Henry Kim 超過8000訂閱了。 喂，呢位 Solomon 呢又唔係我見過嗰位 Solomon 嚟，我呢度發現咗三個 Solomon 啊。咁呢個 Solomon 呢個名呢就唔係好流行，我覺得。咁但竟然呢度我見有三個唔同 Solomon 乜 Solomon 乜 Solomon 乜咁樣。咁 Solomon 係咪通常都係天主教徒嚟㗎呢？因為我見到一間 Solomon 運輸呢，就專即係好似 Google Fan 咁嘅，就專係做曬教會嗰啲運輸嘅，唔係純粹係好奇嘅。 Frank Shield 100唔係我杯茶，大林周圍人溫市人皆知巷聞。 咩大林周圍人溫市人皆知，真係唔知你講乜喎。死啦，我係咪真係有脫節呢？大林周圍人溫市人知嘅街知巷聞。喂死啦，真係唔知你講乜喎。喂新嗱，其實呢封煙係可以嘅。咁呢我想 神草乜可以封煙 呢？假若有人封煙呢，係講關於阎王解讀嗰本書嘅呢，歡迎你封煙啦。咁封煙嘅方法呢就好簡單，就係、是去我你去 Facebook 度 search 譚達華，即係 TAMTATWAH 或者 Detective Tam， 咁呢你就揾到我個 page 㗎啦。咁你個 page 嗰度呢 message 裡面呢就有個電話嘅形狀嘅嘢，咁撳咗呢咁就封煙到呢，咁我就即刻可以 live 接聽。咁今日個下個話題呢就 limit 少少啦，就係、是、關於阎王解讀嗰本書啦。咁有咩好睇，有咩唔好睇，有咩發人心省，同個節目有幾大落差，又或者對 Gordon Poon 個 個節目個方法做方法有咩有咩有咩睇法嘅，都可以同我講嘅。但你未封煙之前咧，我都講下我對阿哥頓嘅感覺先啦。先講少少啦。咁我覺得咧，哥頓好得意嘅，即系咧，我覺得見到哥頓同埋見到阿劉世良咧，我就諗起嗰套《人猿襲地球》咧，即系唔知點解有隻好兇狠嘅馬騮咧，即系揸住把槍喺度亂射咧，但係見到個馬騮王咧就順曬攤咁樣咧，即係俾隻手嘅石嗰啲咧，即係覺得阿哥頓俾我感覺有啲咁嘅情況嘅。佢見到世良咧就係即刻咁樣嘅，即係唔敢，即係就係、是。我覺得咧，嗰只大嘅馬騮咧，嗰只咧，就見到嗰啲人咁樣對佢咧，佢就成為一個施虐者。所以咧，一個被虐同埋一個施虐嘅關係咧，我就認為唔係單方面嘅，即係可能有個人即係施虐者可能平時咧唔會施虐嘅，但係見到有啲好好嘅環境或者條件底下咧，佢就會向嗰個人施虐嘅。揾翻啦，你聲唔得意。就係、是、咁樣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初頭我見到哇，阿哥頓你咁樣俾人過兩棟，俾人咁樣屈，俾人恰，你都唔出聲嘅，把聲又大啊咁樣，咁原來佢係嗰隻嚟嘅，咁樣咯，即係呢個感覺。 Gilbert 會唔會係網台人想將自己個節目新興宗教化 ？XD Jack Music MB 鄧模式上場用 Messenger 輸入 Temtech 有個電話掣 ，Ask for 大班 Frank 想講、，Frank 算係大班就順搶呢個話題冇嘢發言，下次先。 大班就咁你啊，咁我再重組下你嘅句子真係唔知你講乜正話。爹爸買杯茶，大班為人温室，為人温室又唔知點解，有冇人解讀下咧？為人温室啊，點解啊？人皆咩温室人，皆知漢文，係咯，唔知講乜。 揾陣 Warmston Ford Experiment， 揾陣黃波丁本仲有冇做節目？ 我唔知喎、 探長如果有封煙的話，可能 咩啊？有封煙的話，可能唔知你講乜啦。如果有封煙的話，可能喂咁啊，試下封煙咯，等緊你哋啊嚇。咁啊，因為我未有人封煙之前咧，我就仲講下呢個話題先啦。喺 Ask for Vancouver， Hello， 歡迎。而家系咪啱瞓醒啊？你 ask for a coward person 系咯？喂，咁咧就因为我察觉到咧，因为有时候我喺 Facebook post 啲嘢出嚟咧，就会有就会有啲嗰个有啲咩人中意睇，或者有啲咩人 approach 你。嗰、那個話題咧，你就有個表睇曬噶嘛？咁我長期咧都係45至54歲嘅人嘅，就最多嘅。咁咧，我懷疑呢啲咧就係 D100 嘅遺產，又或者係城寨嘅遺產咧，因為比較成熟嘅人咧先會聽我啲節目嘅。咁啊，當然開心啦，因為咧今日我睇新聞咧，嗱消委會出咗個 report 咧，就係講呢啲銀髮族咧。就係、是、個消費，好多人以為佢係坐喺屋企冇嘢做啊，落公園捉棋啊，咁樣咧最新個調查咧就從呢個投訴去俾人哋一啲消費嘅詐騙或者對消費唔滿意嘅程度嘅投訴咧，喺呢五年裏面咁樣兩年裏面咧就激增咗唔知幾多 percent， 咁原因咧就係好多賣寬頻啦、賣電話服務啦、賣電話啦、賣電器啦。呢啲人咧就呃佢哋錢，甚至乎有個 case 咧，九十歲嘅老伯咧就俾人呃咗5000蚊嘅唔知咩服務咁樣，即係嗰啲可能上埋網啊、無限啊、唔知幾多激啊，加埋成個 service 咧，唔知連埋個電話，咁有呢啲個案，咁啊證明咧這個嚴重，這個問題好嚴重啦，即係嗰啲 sales 呃啲老嘢，即係老嘢遇上 Facebook 咧，即係呢句。 呢、這個金句咧就係、是、由我識嘅大班嘅時候發明嘅，因為咧佢日睇嘢睇 Facebook 嗰啲留言咧，縱使有400多個 Facebook 咧，佢都一晚睇曬，甚至乎即係今晚我做完節目，有400多個留言係我哋嗰度嘅，即係我哋嗰陣時唔知咩撈鬆啊，即係尤其是我哋同佢同即係佢。即係我哋唔做之前咧，佢真係睇曬覆曬咁多人嘅喎、哦。即係有啲係 copy and paste， 但你都要嘥時間噶嘛。咁咧，當老嘢遇上 Facebook 咧，我就係見到咁嘅情況。咁啊，更加吻合咗今日我見到消費者委員會嗰個新聞咧，就係話喂，咁假若咧我啲群眾咧，即係我 post 出嚟嗰啲全部都係呢個年齡嗰啲人咧，喂，咁我唔做老千就笨啦，係咪先？即係大把嘢呃啦，即係人哋嗰啲。其他嗰啲網台個個都呃錢嘅，又呃買樓，又買骨灰庵，又呢樣嗰，又買嘢食咁樣咧，即係我係咪有少少笨實咧？咁我梗係唔想咁樣做啦，喂大佬！即係我覺得我做呢個9/24啫，我真係為咗喺度，為咗喺度平衡心理嘅啫，為咗喺度即係有個渠道講下自己嗰啲唔即係覺得個社會唔妥啊，人性有啲咩問題啊，研究咗個成果，因為好多人，尤其是屋企人咧。即係好憎聽我講呢啲嘅，即係覺得我咁無聊咧，不如諗下點揾錢好過啦。喂，如果以我咁嘅才智，我淨係揾錢啊，我梗係唔會坐喺度啦。咁但係正正我個人係賤格喎，我真係中意吹水同埋摩打嘴，就多過中意嘥啲時間揾錢咯。咁娶咗老婆之後，梗係呢個現實就梗係唔可以俾我繼續啦。咁我某啲程度咧都要嘥時間揾錢，咁揾完錢嘅時候，夜晚得閒。咁又吹下水，即係我認為咧，嗰、那個精神健康咧，就絕對係重要過揾好多錢嘅。即係呢、這個，所以整定我唔會發達，整定我唔能夠有成就咧，咁我都係已經接受咗呢個現實㗎啦，已經認命㗎啦。咁所以咧，你見我繼續喺度吹咧，而嗰啲嗰啲觀眾又係嗰個俾人呃得最金嗰個年紀咧，我都唔會嘥時間去做呢啲嘢。你話係咪？算是咁啊，真系，因为我见即系本来我唔觉得系啲乜嘢嘅，即系咁梗噶啦，喂，你自己吹下水咁样得个开心都唔满足嘅话，咁就自然唔会呃钱噶啦。譬如搞个旅行团啊，或者搞下超级市场啊咁样，喂，因为咧个聪明嘅人咧，即系见到有啲蠢人落搭咧，嗰种快感咧就真系喺鼻度飙出嚟嘅，喺开心度。因为我识好多聪明人，佢都系异口同声都系咁讲嘅，咁聪明做咩啊？梗係呃啲蠢嘅人㗎啦，咁樣即係有時真係未必為咗錢嘅，即係為咗咧，你哋全部都係咁樣啊，好嘢好嘢，咩山好嘢咁樣咧。喂，嗰種滿足感，即係我感受唔到嘅，我真係聽嗰啲聰明嘅人咁講嘅啫。咁咧，你喺個咪面前，哇，大愛同埋道德企得最高，高過穿梭機，高過大氣層咁樣。咁你嗰啲人咪聽你點咯？咁樣即係有人咁樣教我做節目㗎嘛，曾經。咁我覺得哇幾爽喎、啊！咁你高一折有咩用呢？哦，原來可以搞旅行團喎，可以呃錢喎、啊。即係我唔敢講呃啦，即係總之可以靠咁樣賺錢啦、啊。咁樣我就奇怪啦。喂，我呢生活咁艱苦，工作即係經營咁困難嘅小商人呢，我做到想死啦，大佬有時做嘢。咁但有啲呢唔使即係大把錢，喂，即係摁摁腳打跛只腳，或者下半世。坐喺个游轮都唔使上岸嘅人，都会咁样呃钱嘅，真系呢样嘢令我大惑不解嘅。点解咁有钱嘅人都咁贪钱嘅咧？真系唔明白。即系如果你穷惯好似大班咁样，我又唔奇，因为搵钱或者呃啲傻仔嗰个兴趣好大嘅时候，即系敬业熬业，同埋即系天生有咁嘅才能，唔用就笨咁样，咁就话啫。咁但有啲人一出世就咁有钱嗰啲。我都唔明點解要呃呢啲咁嘅少數喎。 偉信王富丁本仲有冇做節目？ 啊 ，sorry， 又係讀咗。 任探長如果有放映的話，可能 ask for a card。 你話咗冇興趣啊嘛？哦，明白啊，且原來温氏人，因為香港人咧就唔會講温氏人嘅，所以而家先知道你講。然後頭先有位叫 ask for 咧，就已經講咗 Vancouver person。然後咧，所以咧我就係成日都再翻三番四次咁講咧，即係嗱，唔係你哋嘅問題啊，係網絡嘅 delay 同埋我以一對十嘅問題咧，因為我 handle 唔到我講嘢當時你哋嘅 response 咧已經係 delay 咗可能15秒啊咁樣咧，咁我係唔知道。你是在回答緊我邊句嘢嘅？ 咁希望大家如果留言嘅话咧，就应该 complete sentence， 同埋即系就算你去查嘢，你都有个 case number 系咪？咁但系咧呢度唔使有呢个 case number 嘅，咁我又冇提供呢个 case number 啊嘛。咁希望咧大家答嘢就唔好一句过咯，因为我都知呢个感觉咧就实在太似同啲老友倾偈嘅感觉。但只不过咧，我系唔知道你讲乜嘅。如果你净系哦 Vancouver person 咁样，哦温士人咁样，我啱啱先明。咁原來咧，嗰位朋友就温氏人，咁樣就咁解。咁我不才啦，我都真係唔知道你講乜啦，鄭華。而家明啦 ，thank you。好似呢度啊， 樂圖高登有自己網台節目。The Stranger in Canada that means his personality is well known in Vancouver. Ask for 温氏人 Vancouver person. 明白。 Shake when was 探長，即係話西良係選擇性貪錢。Jack Musick MB 鄧模式重組句子。Frank Zhu D 一百唔係我杯茶。大班周圍人，温哥華市人，皆知漢文。 哦，多謝你嘅。 莫圖哥頓個節目叫萬不同集，原本用探長幫佢改嘅節目名叫論盡猛丁哥，好正。 哦。 尼米 John 想問，問部 Black Magic 無防震咪一定要落腳，手持咪死路一條對嗎？富山礦日 Winston Wong Golden 自己做碎女好耐，名字最近改為萬德同，收視少。但我有聽，他的學識很廣博，亦疾惡如仇。尼米 John 探長，我覺得你嚟個節目係平衡你工作嘅壓力，對嗎？ 冇錯啊。 人哋呢九推二十四呢一個節目好話，又可以娛樂，又可以減壓，支持探長。搶懷純真係九十幾果，啲又唔會聽探長你價啦。Resputing Watch Side 探長好。大家好，夜咁入嚟，出咗去食饭。Daniel 人数今晚超过180， 系咯，一讲 场 very good， 一讲是非就咁啦。 边个坐游轮？尼禄王禅龙老探，你又曲线抽大爱老烧水。 咁梗系啦，嗱，即系其实最主要咧，我咧就净系会，即系其实一个核心，我最憎嘅人咧。就是表裏不一啊，即係成日講就講大咗，但自己咧，你聽翻佢平時講嘅嘢咧，係完全唔夾嘅，又甚至乎咧，俾人睇穿咗嘅。咁其實唔好話網台人啦，其實老實講，我憎親嗰啲藝人咧，全部都冇結果，個面具睇下幾耐先跌出嚟。其實我覺得劉德華好撚扮嘢，同埋好低品味，同埋心術不正。咁我講咗好多年㗎喇，識我嘅朋友都知，因為我都有時做嘢接觸過佢，咁大家咪大家睇到囉，即係其實係有個根強嘅，即係我直覺唔係淨係直覺㗎，原因就係呢啲人為咗利益，佢可以即係做佢平時，即係具體啲嚟講，佢平時做嘅嘢，嘩，打嗰啲保安保護嘅 fans 呀，呢啲攞曬分呀，喂，呢啲要計算囉，即係佢個人係點，我真係好清楚咧。我感覺上見過佢啦，同埋一齊見過點樣做嘢啦，見過佢喺片場平時嘅時間係點樣對佢伙計啊。即係我了解曬呢個人，即係用我直覺去觀察到佢個人係咩人。咁但係個公眾形象好好噶嘛，咁點估到佢今日會因為政府同佢招安或者俾啲利益佢，佢又會講一啲填海呢啲嘢啊？咁啲人今日先話，哎，真係睇錯啊，華仔啊咁樣，而家飛都買咗啦，睇乜嘢錯啊，戇鳩，戇鳩戇鳩啦，繼續做 fans 啊。咁仲有頭先有一朋友問下 Black Magic 嘅嘢，咁我講完呢個話題先講啊，黎米 John、CM John， 因為咧你提一提我，係咪你講好似唔係？好似係邊位講 Black Magic 嘅嘢？哦，都係 CM John 冇錯。咁同埋咧。然後呢度有有哥頓嘅 fans 喎，叫萬不同，係咯，你仲記得以前我幫佢改個節目叫《論盡猛丁哥》，咁咧佢見識有幾咁廣博同埋疾惡如仇咧，但佢都係咁咯，好可惜啊！即係我見到啲人咁勁都係咁樣，陰功。 咁佢問我邊個坐遊輪，即係我意思話咧，有啲人有錢個程度咧，係佢將啲積蓄或者將佢啲身家或者將佢有嘅物業變曬做船飛去坐遊輪，佢可以喺個海上面死添啊！即係坐到唔使上岸啊，日日享受啊，喺遊輪度寫書畫畫睇風景，去享受個船上娛樂設施，都可以令到佢終老啊！即係啲人個條件好到咁咧，都走去貪錢，我都唔明點解。咁有人話：哇，今晚成績好喎、咁我預期好㗎啦。如果今晚咧開呢啲題都唔好嘅，好死啦。咁我喺度做個實驗嘅啫。因為咧，鑊鑊咧，我啲朋友出嚟輕鳩咧，佢都話：屌你啲話題都無厘頭嘅，因為冇人睇啦，屌咁樣樣咯。咁所以咧，我都接納咗佢嘅意見啊。咁啊，小事牛刀，哇，果然係多咗幾十啊！真係幾卑微啊，多幾十啊，出賣自己。 岳婆身有錢去呃人錢，即係有錢婆會去公司偷船高一樣，佢享受中間嘅快感，唔係要支船高。 冇錯， 所卡條轉咗工，變咗聽重温多。 哦 ，OK。 劉德華會紅真係令人大惑不解，調撥講一套做一套。How catch？ 我而家都仲有聽下西涼記，論節目質素重極度。但真係唔知佢私下為人係點，佢而家好似搞旅行社咁，韋信旺唔講思想立場，聲色味都冇，唔知想點。 你講乜嘢？ 李志強藝人 ，ask 傅劉華從來都是虛藝人，利申也是行內人。 哦 ，OK。 你劉德華無端端出嚟講啲無謂垃圾嘢，真係不知所謂，活到一把年紀還是這麼幼稚。黎米 John 全職殺手，我已經知劉華係乜嘢。 啊，点解咧？全职杀手系咩嚟噶？一套戏系咪？即系其实头先，我觉得阿 Winson 啊讲得啱，即系声色艺都冇咧。喺香港呢啲地方咧，啲营商环境咁好嘅地方咧，嗰啲人咁易呃咧，即系利用个传媒，利用一个无限嘅空间，即系嗰啲大气电波。不停咁去做一個人咧，即係梅艷芳都有人話靚嘅咁解啦。即係舉個例啊，你唔好又喺度乜唔靚啊，幾靚啊，唔知你唔識嘢咁樣。OK， 即係我覺得佢唔靚啫。咁你覺得佢係靚女都得嘅，喂，但係真係唔可以為咯，大佬。咁即係都可以捧得紅嘅。咁香港係咪一個奇蹟嘅城市啊？咁我承認係咯。咁另外就係有係咯，即係有錢人去公司呃個唇膏一樣啦，即係有人捐廿蚊之後屌個人一樣啦。即係個網台咁樣，咁仲有阿卡卡超轉咗工啊，聽 archive 啊，咁都多謝你啦，咁啊介紹啲朋友聽啦。哇！而家仲188添，咁嗱，成龍又係啦。我一早即係我見識過成龍點樣拍《飛鷹計劃》咧，我不停咁同啲朋友講：哇！屌你咪撚信佢啊！嗰啲受傷係假噶。咁有啲朋友真係好笑啦。喂，你唔好妒忌佢啦！屌人哋红，你又妒忌佢？喂，屌大佬，我系明星嚟嘅咩？屌我系龙虎武师啊！我点解妒忌佢啲戇鳩？我只系将我见到嘅嘢去嚟一个判断啫。咁但系咧，都好长时间咧，都有人话我屌啲戇鳩啊！成日都话成龙，我真系唔捻信佢啦！人哋咁样几多地位啊？社会喺个世界度，喂呢、這个咪又系咯？你有冇社会地位同埋你嘅道德系咪高尚？唔好讲高尚添啊！即系贱格到咁样嘅，即系唔好讲佢生仔嗰啲，生仔嗰啲嗰个小事，即系有啲嘢更加不道德嘅。喂，我忍唔住不停咁样宣传佢啦，咁但系都俾人话我，你唔好交屈啦，你要成日讲成龙咁样。喂，但系唔知因为生咗仔之后咧，大家后知后觉咧，就因为生仔咧就话佢扑街啊，定系做咗人大政协啊，定系唔知点解先话佢扑街？喂，迟唔迟啲咧？即係當然大家冇機會好似我咁樣撞到佢啦，片場嗰度。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即係啲人好純情嘅真係。所以話，即係其實個總結係咩咧？我覺得作為 fans 嘅你咧，即係可能你唔係啦。即係任何 fans， 即係你去中意一個人嘅聲色藝咧，我覺得梗係好啦。即係你欣賞有啲嘢你真係勁，譬如有啲人 有啲樂手咧，主要外國啦，因為本地嗰啲咧，我就真係唔係好理嘅，唔係好 care 嘅。咁有啲譬如波蘭斯基咁樣，佢拍戲嗰啲嘢真係之前真係冇人敢拍嘅，佢真係非常有成就嘅。咁但係佢嘅師德咧係衰到咧，又搞靚妹啊，又整大人嘅肚啊 ，Woody Allen 咁樣，好多人都話都好中意睇佢啲戲噶。但佢咧專玩靚妹嘅，仲喺個女度埋手，就即係個養女，原來就係要嚟做老婆嘅。咁呢啲即係中國人社會咧，呢啲絕對好多人容忍唔到嘅。咁但係你欣賞嘅聲色藝，咁同時你又聲討佢嘅不道德都得噶嘛。咁但係唔知點解中國式或者華人式嘅崇拜咧係唔得咁樣嘅。一係你又中意，一係你又唔撚話佢。即係毛澤東當年可以橫行無忌嘅，咪就是因為我哋呢一種咁嘅個性咯。即係就算我而家識好多契弟都係嘅，幫一間公司打工，嗰間公司咧喺社會形象又差啦，唔知對於啲員工刻薄啦，或者又投共啦咁樣。咁有時同飲嘢咧，你講佢兩句都發脾氣嘅，你唔準講啊！屌唔撚講啊！屌唔方便啊！我唔方便同你傾偈咁樣。喂，屌你咩？你做奴隸咩？仆你個街！你講客觀嘅事實，你都扯火嘅，即係嗱，我覺得呢個人咧都情有可原嘅，因為佢供緊樓啦，供緊車啦。如果俾個老細或者俾個上司或者俾啲擦鞋仔知道我話間公司咧篤佢背脊咧，或者認同你講嘅嘢咧，咁個供都冇得做，供唔到樓，哇！一連串嘅負面嘅嘢出現咗喺個腦度，咁啊即刻佢 stop， 我唔會同你做，唔會同你傾呢啲嘅咁樣。喂，我體諒佢，因為天生就一個奴隸啊嘛，咁奴隸都需要供樓噶，冇話奴隸唔使供樓噶嘛，係咪？或者供咗樓先變奴隸噶嘛，係咪？咁但係咧，你一廂情願嘅走去中意，哇！大班真係好好聽嘅，真係屌佢話你撲街就撲街噶啦，即係話你冇義氣。但係琴日先話你正嘅，喂，好聽啊啲節目，哇！探長真係好啦，好笑啊，有幾正義啊你。但係因為咧，你更加崇拜嘅大班咧，即係曾經話過你反骨仔啊！喂，咁一夜之間逆轉咗，咁你同波爾布特政權同埋毛澤東嘅政權底下，佢想殘弱嘅平民有咩分別啊？喂，係咪中國人除咗做奴隸之外咧，都做埋啲咁撚蠢嘅唔識分析是非嘅一啲咁嘅偽民咧？即係 once 覺得嗰啲人高高在上或者有權力嘅時候，喂，屌佢講乜都啱嘅，即係甚至乎權力都係關乎你嘅性命啦，可能你影響到你嘅性命，你好驚佢。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之後嘅一個症狀咧，就係、是、喂講乜都唔夠膽嘅，都要讚嘅。咁但係你中意明星或者中意聽網台嘅主持，你唔使有呢啲責任㗎。但係唔知點解我見到咧眼見咧。即係就算你係我聽開九吹廿四，我咁樣講完，你以後唔聽咧，我都要講啦，因為我覺得係一個好危險嘅。即係我叫你買呢包嘢，喂呢包嘢好啦，好食㗎，你幫我探長買咧，屌原來我係代做咗代理嘅，咁你又因為你唔食芝士都走去食嘅，大把呢啲人啊，咁何苦咧？冇意思㗎。我覺得呢啲仲慘過做契弟，即係慘過做奴隸，我覺得。即係愛屋及烏啊，意思係。愛情又可以咁嘅，但我覺得喂咁 Q 多嘅網台，你個個都係咁點算呢？因為我見到呢，我成日喺度呢聲討一啲人呃人錢買樓啊買骨灰音嗰啲呢，但佢仲同時聽緊我同埋聽緊嗰個骨灰音嗰個人㗎喎。即係我見到 activity 呢，即係因為以前 D100 之前我已經認識嗰啲聽眾呢，我 add 咗佢 friend 㗎嘛，咁佢耐唔耐都彈嗰啲佢啲近況出嚟咧，我覺得咁奇怪嘅。你啱啱先拉完我，但係你又拉賣骨灰音嗰、那個喎，即係你聽完我咁樣講，你唔覺得有嘢嘅咩？哦，當然，咁佢喺一個娛樂嘅角度咧，就的確係冇問題嘅。咁啊，即係又唔使咁嚴格嘅。即係只不過我講翻我嘅感覺出嚟咧，即係我都係一個成個都係一個實驗或者一個觀察嚟嘅。即係點解中國人咁撚容易俾人呃咧？點解成日不停咁樣啲？慘痛歷史不停咁重複咧，又點解哇？今日好中意，聽日就嬲咗咧？咁樣唔係冇得解釋嘅，即係就係正正我成日都諗一啲解釋或者諗一個理由咧。我其實嬲唔到人嘅，因為人始終係人啊，所以我往往係俾人單反嘅。即係我啱啱識個朋友咧，佢單反我，突然間 at 翻我，梗係 welcome 啦咁樣。即係但係我都冇嬲過佢，即係點解我嬲即係咁容易就可以嬲到咧？我唯一嬲啲人咧。 就是你兜兜面话过佢，喂，你检讨下你自己咧，咁样做，即系往往系成为嗰啲施虐者嘅受害人咁样，但系佢都照咁样做，咁不停咁借住呢啲咁嘅好有好出名嘅，甚至乎死人嘅机会都唔放过，不停咁宣传自己咧。我只话最嬲嗰啲人嘅啫，大家唔知道讲咪唔紧要，我都系纯粹发泄嘅啫，我借你哋嚟。因为有好多朋友咧，尤其是资深嘅朋友咧。都同我讲话，你为咗呢啲人嬲有乜意思啊？我真系开头解释唔到，我啲见捻到佢就憎啊，一 Facebook 见捻到就憎啊。咁我佢又事实上影响唔到我生活噶，我朋友完全讲得啱噶，屌你使乜为呢啲人成日都屌到老尾啫？但系原来咧，我对蚊同埋对曱甴都系咁啊，一样啊，即系佢系影响唔到我噶，即系咬到我两嘢咁样，我又唔会死嘅。佢又我又唔系因为好爱佢而。见佢行差踏错唔开心，我又冇喎。事实上，咁但我终于谂到啦，即系呢个昆虫咧喺地球上系好重要嘅，息息相关嘅。但你又往往唔想喺你面前出现吓你噶嘛？咁见一镬屌一镬咧，呢个就系我嘅心境。 Hello Cricket， 刘德华好比我不群 ，Gilbert 对于刘华呢个人，可能这就是巨星长青的代价。嗯、你不找上坏时代，坏时代也会找上门。 哇，真系有见地啊！ 如果刘华仲系巨星嘅话，而米 John 全职杀手系偷电影，22M 成龙一仗功成万骨枯 ，S 副探长同我睇政治人完全不同，但又听得津津有味。I've General 刚刚去睇 Golden 节目一阵，顶唔顺。Jordan Peterson 出咗名，将艺科学同另类又逆观点炒埋一碟，用威利白给自己一个充满恶意嘅人，而 Golden 又用佢嘅言论来白给自己支持 Trump 嘅观点。T Q 线 Jackpack 125我都叫做知少少嘢，刘华份人真系假到扑街。Stocky 食华仔好快有达子经勋章。Jimmy 探长今晚200在网努力加油。韦信旺不过香港人好奇怪的，例如之前明明都知咗曾志伟喺扑街会识闹佢，但一有新闻话佢俾 CCTV 封杀。他又對住記者講兩句扮可憐的說話，啲人又幫翻佢啦，完全理解唔到。惡區 我理解到啊， 陳冠希事件好多人離棄媽會一樣，話佢哋唔再純潔，人哋係藝人嚟噶。清純是形象之嘛。The Strange in Canada Vets 月中 James 論出來做嘢，邊個唔虛偽呢？職場都大把人兩個樣啦。 我頭先咪講咗囉 James，即係嗰啲人為咗生活嘅，好體諒嘅，即係所以我而家嬲少咗人嘅，即係冇咁容易嬲一個人嘅，因為好多時候即係佢個 situation 你係一世都幻想唔到嘅。咁但係你又同時睇到一啲有啲人充滿選擇，佢而做埋一啲咁嘅行為，咁咪笑柒佢咯，就咁解啫。咁仲有阿 Winston 講曾志偉。嗰單嘢咧，即係嗰啲咁嘅 situation 咧，你完全唔理解。我試下理解，因為咧好多人都個腦好懶諗嘢，即係唔識得，即係唔嘥時間去分析，或者去了解，或者去study 一個人咧。即係有時係為咗個嗰個話題啦，咁有時咧就係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啦。我覺得這個呢個就啱曬一啲差不多先生嘅一種文化咯，即係敵人係敵人，你淨係會諗哇，如果即係大家都爭佢嘅話咧，有共鳴嘅時候咧，我就可以暫時忘記咗對敵人嘅敵人嗰種不善或者嗰種大家自己都唔中意嘅缺點，就有一個同仇敵忾，就因為呢個係同個情緒有關嘅。咁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即係我就絕對都唔想自己係咁樣，即係都加啲分析敵人嘅敵人，我點解會必然係朋友先？咁我唔係要同佢團結去一齊爭一個人先爽㗎嘛。咁就正正呢，我成日都講嗰啲集體嘅話題啊，即係大家 pantry 撞到嗰啲人唔講電視劇好似冇偈傾咁啊，就因為咁樣走去睇電視劇啊咁樣。我覺得我哋呢個民族咧，即係我哋呢種華人咧，即係太中意 gossip 啊！咁但係 又不用自己去 explore 一些题材出来。总之呢一有啲 leader 都 KOL 讲嘅，大家跟住讲同一样嘢咧，唔理自己中唔中意，唔理嗰样啱唔啱咧，最紧要有话题。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敌人嘅敌人就系朋友，就好容易会无限咁发生喺唔同嘅 situation 啦。咁嗰个究竟系咪你朋友咧？就系因为佢系你敌人嘅敌人先变朋友，你系冇可悲啊！即系要咁样先企埋一齐嘅。即系其实某程度大家都系惯咗做受害者嗰种爽皮啊，唔使用脑啊。咁啊，成日都企喺受害嗰一方，即系总之政府施嘅政唔啱啊，一定系企喺嗰边嘅。咁所以系对于一个差不多先生嚟讲咧，好容易过到活嘅，因为有啲咩唔好都系赖啊嘛。唔知你明唔明我讲乜咧？ 人哋李大班他本人的节目都是一般一般，我觉得都是没有什么新鲜感。Sharing， 嗯 ，Hello 探长 ，Hello everybody。 Hello， 而家先嚟啊！ 一语中的笑看人生。人哋李讲句真心话，中国人真的是门口狗。 系。 伟信旺和，你讲完我有啲明了，即系啲人当正刘梦红系黄丝咁。 系咯，就系咁咯。咁啊 ，Danny Lee， 你话讲句真心话，中国人都是门口狗。嗱，咁你自己系咪中国人先？咁我成日都反问自己呢个问题。你成日讲咩中华文化、中国人啊嗰啲，屌你自己系咪咁先？嗱，我承认啊，我系未够反思或者年纪未有咁大嘅时候咧，我多数系讲紧我自己以前都系咁样，我先至有经验，我先够胆讲出嚟嘅。即系个人就系要反省噶，即系我哋不幸咁样活喺呢个文化里面，不幸咁样喺度。呢度读书喺度识朋友，俾啲咁嘅政治，尤其是九七之后影响到我哋今日咁，我哋都系咁样长大嘅。但系实在太多事发生，同埋太多令你有机会反思嘅空间。当你有口话人嘅时候，咁你自己系咪咁咧？咁当然，你觉得有啲人好讨厌嘅行为，好似照紧镜咁样。喂，我咧就尽量咧去避开，我唔会。即系我察觉到啊，讲紧察觉唔到啊，唔知道可能我而家仲有呢啲陋习都唔定，咁我就自己有决心地戒掉自己好憎人哋做紧嘅嘢。我觉得呢个系基本每日都要做呢样嘢嘅，咁你先至有资格咧。屌啲中国人个个都系咁嘅门口狗咁样样，表里不一咁样，即系系咯。我觉得人就系要咁样，你先至可以跳开或者摆脱你唔系中国人啦。就算有一日你做到你自己都满意或者。你能够改善到你最憎嘅中国人嘅行为嘅时候，咁去到外国咪又系当你中国人咁样看待？我觉得你预咗系要咁样啦，咁你好唔好？你唔好彩嘛，因为即系正如我成日话啲大陆人，实有啲人好老礼咁样，或即系好老讽咁样，诶唔系个个中国人都系咁嘅咁样，你鬼唔知咩？咁我咁唔系同中国人咁样啦，咁但系我好多人都认为我系中国人啊嘛，咁冇办法噶咯，你系唯有。由你自己开始改变，影响他人改变，能够啲人越来越多，呢、这个工程咧可能要两代，你先改善到中国人嗰个形象。有时唔系为咗中国人而要改变中国人嘅形象，你咪为咗自己唔好彩系呢种血统嘅，咁你咪令到人另眼相看咯，令到好多人都系话啊，唔系个个中国人都系咁嘅，中国嘅香港人咧。都唔会屙屎嘅咁样，你起码做得到呢样嘢啊嘛。咁所以咧，我有时真系好睇唔惯，有啲人咧把口啫，屌中国人啊，好卵嘈嘅喺街嗰度倾偈咧，哇屌自己嘈卵住隔篱，即系等于我最卵憎人讲粗口噶，屌老母，即系嗰啲人一样。咁所以咧，大家每次讲，诶、哎、中国人系咁噶啦，咁你不如检讨下自己先啦。即系我唔系话你一定会啊，即系我觉得呢样系基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一个很大包袱，就是你很不满意中国人是怎样的时候，你就正正要告诉人你不是那些中国人嘛。例如在公众场所啊，在食店啊，譬如 IKEA 吃东西，人家写明说要你即是希望呢很善意地告诉你，你吃完东西希望你将个兜呢就摆回在那里，但我都见到有人不摆的，那你咪正正那些人就是不讲广东话的人咯，你不能扮不懂看繁体字是吧，英文是吧，即是这样咯，所以即是希望大家自重啦，这些即是如果你斋讲即是打口炮很爽的，即是出火啊口爆的是爽啦，但是 你都是应该要有付出咯。你不应该不付出底下就是说喂屌你中国人是这样的最撚衰中国人的屌仆街。咁即係我覺得起碼係咁咯。 The stranger in Canada, they were not worth to be injured with. Be yourself, be happy. 丟別敵人嘅敵人，最多係特定情況下有共同利益，離朋友仲有好遠。 咪又講利益咯。 James Long, 好多人都會將敵人嘅敵人就收歸為自己的朋友噶。從香港中曬 ，The stranger in Canada, acquaintance is not friend. People always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嗯。咁啊，消化一下先，因為我英文太差啦。They are not worth to be anger with be yourself with be yourself be happy。哦，等一等，不啦不啦不啦，系啊，冇错啊。好好，你又讲中晒啊！讲中冇用噶，你都要同你朋友讲噶呢啲，即系我唔系邪教嚟嘅。但系 once 你觉得我讲中，咁你都要有个责任咧，即系成全翻呢样嘢，即系改善翻你好唔满意嘅嘢，咁你先有意义噶嘛做人。The stranger in Canada 又话呢个死啦！我呢个字我唔识啊，有冇人解释俾我听？我即刻查一下先，我的英文水平真的太低了。为什么你不打中文呢？哦，熟人，这个字怎么读啊？ Acquaintance， 多谢你教我这个字。 It's not friend， 没错，熟人就没有朋友。哦，但是很多人都不能够 tell the difference， 是咯，明白啊，这个。咁所以即是我觉得最罩忌呢就是你有很多人成日说好闷好闷好闷呢，但我从来都不会有一个 moment 觉得好闷的，其实。我从来你不会在我口中听到好闷的。因为任何东西你都有你的鉴赏价值同埋有你值得留意的地方的时候，闷东西你都好奇呢就不闷了。咁至於一啲成日話好悶，但係個腦又唔撚喐嘅朋友咧，就聽唔到個 difference 啦。當然，即係有好多嘢唔知點解，人人咁做啊，跟住咁做啦。即係我唔係話要求人都好似我咁，因為可能我過度活躍都唔定啦。即係我唔知啊。咁但係你若要精通宇宙運作咧，呢個目標咧，咁你並唔可以咩都唔理人哋講咗，你又信咗噶嘛？咁你會只會越嚟越愚昧，越嚟越俾人呃。有旅行你又去，你自己都識去㗎啦，點解又跟嗰啲人去旅行呢？有榴蓮就買，條街市都有啦，點解又跟嗰啲人買呢？網上都有啦，即係咁解啫，我想講呀。 Life General 當年曾志偉拍我愛香港系列名村冧踩為機開台，當佢去 Meet 拍嘢俾無忌封殺時，我只感到心涼。今日幫中國搞人腳足街門睇路 ，James Lung 即係好多香港人讚揚日本人文化，但自己去咁多次日本都學唔到人哋一半。 係喎、 哦。The stranger in Canada don't know how to write Chinese meaning、 哦。我查咗啦 ，OK，thank、okay, you。咁 stranger in Canada 咧，係咪母語都係中文噶嘛？應該。如果唔係，你都唔知道我講乜啦，係咪？我都想讲好多次啊！有好多人去日本，乜撚嘢都赞嘅。虽然就真系好多嘢值得你赞嘅，咁但系你翻到嚟做少少日本人做嘅嘢得唔得？但系又好本地喎。咁我都曾经兜面问过啲好中意日本嘅朋友翻到嚟啲丑态啊，或者嚟到香港使乜俾面啫？啲人个都唔系咁。哇！屌，几撚劲喎！呢啲人真系，呢啲咪正一扑街咯，真系。都难讲嘅，即系虽然我心目中我个国家观念咧就系香港啊，当然，因为我真系喺度出世噶嘛，即系我觉得有面子嘅，即系作为一个香港人，咁可能嗰啲人真系冇啦，即系如果成日都喺度享受紧香港嗰啲法治相对 好嘅地方，唔係法治相對好過上面，又享受緊香港嘅食物相對衞生，又享受緊香港電器相對安全嘅人呢，如果你係冇一個即係你覺得香港係一個國家嘅觀念呢，你都幾難去做返好自己嘅。因為尤其是你留意一下，即係我唔敢百分之百咁講，即係嗰啲喺香港淨係攞著數淨係做 freerider 嘅人呢，佢通常都唔係喺香港出世，可能十幾歲先嚟呀，又或者已經有外國護照呀，嗰啲咁嘅即係滿口英國口音嗰啲紳士呀，佢哋好撚自私呀，尤其是唐人呀，即係佢哋嗰種觀念就係、是、可能以前受過壓迫啦，可能都喺大陸啦，又或者一出世就喺美洲或者英國，成日上一代都話俾佢聽咧，呢度啲人歧視你㗎咁樣。我觀察到有兩種人咧，係零舍講啲嘢係好撚離譜啊，即係好扭曲嘅，因為佢根本就唔中意香港，佢覺得香港係一個 ATM， 即係人工多啲。冇福利唔緊要，我整牙都返去自己個國家整嘅，即係呢種人會好風涼嘅講啲嘢。咁但我喺度出世喺度大，喂屌，我真係對呢度有感情㗎嘛，如果唔係一早走咗啦，係咪 ？Ive General 即係好似碌撚同國師分裂完，大家認為碌撚係受害者，所以係好人咁樣囉。Danny 探長，我回應你，中國人士門口狗是真的就雲習近平內做一個好的例子，習近平對中國人香港人的政策就是一個好的榜樣，但是一到外交，習近平就是一個好好的中國門口狗的人版。Chris Ran， 因為香港人去日本是旅遊享受不是學嘢，包大鑊咁有人幫老千古做代言人，專放流料，將方正講到係油正，探索古文落啲接火棒，但轉過頭流撇須，係社運場合，第二諗言講幾句人話，都可以即刻轉型成功被捧為社運 call。就算此人被揭發真發信引有一些陌生澳洲人領取不知名遺產，但支持者仍主觀認為心儀 call 只係被藍絲陷害。Michael McMahon， 有手機上到網，怎會滿？網上有中外不同層次的東西看。 好錯，阿包大鑊咧，你而家講緊啊Gordon Poon 啦，屌你講到咁白，嗱咁呢啲我都略有所聞嘅。咁但係對於一個咁嘅，即係你心目中嘅一個衰人啦，當係咁，但係佢又俾人哋呃錢喎，咁你又唔會覺得呃佢錢嗰個人係變咗好人啩？係咪？我唔知道你想講乜咧。喂，你唔講我真係唔知喎。澳洲嗰單陌生人領取不知名遺產咁撚白嘅，點解你可以講啲嚟聽下？我都想知道，你有冇聽過啊？冇啊！你知佢讲边个？讲 Gordon Poon。我再读多次俾你听，因为监制 miss 咗，真系几 juicy 喎呢啲位。佢就话： 咁有人帮老千古做代言人， 即系蒙能啊嘛。 将方正讲到系油正，探索古文落跌接火棒，但转过头流撇须，系社运场合。第二諗言講幾句人話，都可以即刻轉型成功被捧為社運 call。 就算此人被揭發真發信引有一些陌生澳洲人領取不知名遺產，但支持者仍主觀認為心儀 call 只是被藍絲陷害。 哦，是咯，咁咯，咪講你又聽下，講一半唔講一半，吊個人啊！ 咩心 儀 call？ 咩啊？心儀 KOL， 因為讀唔到 KOL 讀 call， 心儀 call 咁樣。係話 Michael Mac 咧就話，而家個手機上網咧點會悶啊咁樣。咁咧你亦都其實有咗手機上網之後咧，你唔覺得而家好少咧嗰啲女兜巴冚條仔遲到嘅咩？即係冇曬嘅喎，因為冇咗嗰個囉囉攣嘅情緒啊。因為以前有啲靚女咧覺得自己靚女咧。喺街度企喺度等條仔都冇面嘅，又俾其他馬佬及住曬咁樣，就個心情好不安嘅。咁而家咧就轉移咗個視線喺個手機度咧，即係著曬 TV 啊，露曬嘢佢都未必知嘅。咁啊，覺得個社會咪和諧啲咯，幾好啊！咁啊，好少嗰啲情況發生啊，真係。 The stranger in Canada, my mother is from HK, I understand. Gilbert 当自己是老凤大爷的人，怎会学到其他地方优越文化的皮毛？韦信旺最能不食的人去多两次日本就大大声认日本是乡下，知不知道的？由公德心到礼貌到自律到文化武扬及人一成，未能乱拉影衰晒日本。James 令某啲香港人去日本大学同学生争食廉价饭，饭大肚插队已经笑死人。Gilbert 系台湾读过四年书，我都未系好感应台湾系第二个家乡。 啊，系、哦，你讲紧呢啲人就真系几好笑、哦。我啊识啲人咧，去爱尔兰读几年书咧，又觉得嗰度系自己乡下咁样咧。但喺香港咧，差唔多廿几岁先去爱尔兰嘅都有，真系你讲呢个问题都好普遍嘅，真系笑死人嘅呢啲真系。但系咧，嗰个人咧系我以前个工作嘅 partner 嚟嘅，咁啊成日认自己咧喺个乡下就喺爱尔兰啊。咁但系爱尔兰虽然咧佢，我谂佢未必识爱尔兰话，但系一定识英文嘅。咁有时叫佢见客咧。因为我英文太渣啦，咁啊喂，你英文叻啲，你见呢个客啦，屌佢 moonwalk 喎，又话肚痛，又话好热，咁样推咗单嘢喎，屌有冇搞错啊？即系收皮啦，呢啲人真系，咁我谂佢未必会听我节目啦，低层次啊嘛，你听爱尔兰嗰啲喺英国嗰啲节目噶嘛，英国嗰个叫 Quite Interesting 咧 QI 咧都。啲話題幾好嘅，我識我英文太渣，又冇中文字幕，唔知有冇人睇個 QI 咧？我唔明你講邊 part， 因為我不停咁樣摩打嘴。 Ultraman 數九十六位順車得好英，哈哈。 哦，邊順車得好英？邊順車緊啲咩啊？啊，系啊，冇错啊，就系、是、咯，我啲人真系笑捻死人噶，大佬。 我知佢直情话边个添。 边个啊？我识噶。因为我瞳孔收到睇唔到有嘢。 January 旅行去认识人地文化，同真系住喺当地梗系唔同。食过万几嘢拉面，在地日本人平时都唔会叫嚟食。Black 齐我有屋企人去英国读一年英文班，翻嚟当晒自己系鬼婆。 哇！一年英文班当只鬼婆，劲喎、啊！哦，我明啊，头先有人话咧，阿监制话俾我听，咁我即刻谂起，系咪咧？因為你係咪好憎佢咁樣講咧？咁原來就唔係嘅。我都聽，我親耳聽過嘅。不過一講嗰個人咧，就收唔到工嘅，真係。即係講 Vincent 車得好硬嗰個，因為實在太多嘢車啦，所以我唔同佢做 partner 嘥曬真係。 Gilbert， 不過屋企人曾經在台灣工作過十幾年，自問都算是靠台灣養大。 哦，喂，我咧就頭先飲緊呢杯咧，就係、咖啡溝可樂，非常好飲。而家添飲先。喂，大家留多啲話題啊！今日咁健談嘅，另一個都 八卦。 係咯，喂，即係其實你哋係咪咧真係好中意嗰個話題咧？咁我。我咧從今次開始咧，都次次都別出心裁，用一咒嚟諗個話題先，唔係話題主題。哇！好笑啊 ，Charlie。 係。 公仔啊！ 啲肥貓， 佢手太短啦，所以先得嘅。 小老鼠唔玩喎，小老鼠。 啊！ 唔知去邊嘅。 完全唔玩。 乜？ 嘥咗錢啦！ 哇，剛才去十蚊店呢買了一些貓玩具給 Chico 玩呢，就真是真的捉不到一些路的，即係你以為啲貓貪嗰個嘢貴定平，佢又唔係喎。十蚊店固然係 cheap 啦，咁樣但係我曾經去啲正經嘅寵物店買咗咧一隻大嘅一條紅蘿蔔樣嘅一個玩具仔咧，裡面含有啲貓草喺裡面嘅，就幾貴嘅，成30几蚊嘅，都算貴咯，可能有啲仲貴啊，係39定38。咁抠都唔抠喎，即係根本上貓呢就唔理你嗰個嘢幾貴，佢嘅直覺或者佢鍾意唔鍾意嘅嘢呢，我根本就分析唔到或者閱讀唔到佢鍾意啲乜嘅。咁所以呢，我頭先又試下十蚊店又買啲老鼠仔呀、毛神神呀，切切聲，即係熬得響嘅，呢個抠都唔抠 喎。係囉，但係有一隻大大地嘅十蚊店老鼠又玩咗好多個月㗎喎。 係，有啲呢又都係十蚊店嘅，但係呢佢攬住嚟玩玩好耐，又收埋，又拎出嚟啊，又碌嚟碌去啊，玩一世都唔厭嘅，玩條尾都甩埋都唔厭嘅，真係好難捉摸啊！哇，195人啊， 哦、 大家快啲吹下票啊！200人咧就慶祝下先。 韋信宏以我冇得指邊嘅喎、啊，監製可唔可以講賣俾我知 ？Dublet 咖啡可樂正啊！真是正，自己溝出來飲都正，樂圖哥個留言都水寫春感長。 係咯，今日 James 連我公司都有人話日本係自以第二個鄉下噶，紅紅可樂出咗隻罐裝咖啡可樂， 我知啊，阿頭話俾我聽啊， 但係有糖。Michael Mac 日本美家都有低文化一面，睇、你學到高變低啫。 係，即係嚟食屎啊嗰啲啊嘛，係嘛？同埋嗰啲街屙尿嗰啲啊嘛，唉，個個都咁講噶啦。日本好叻啊，睇到啲人又虛偽，又喺街屙屎，唔係喺街屙尿，又仲有咩？日本咩負面啊？又成日 大男人， 大男人成日打女人，又鴨頭鴨雞，睇到冇嚟自我，又契弟咁樣，啲階級觀念又好強咁樣，即係嚟去都係講呢啲嘢啫。咁好嘅當然有，當然有衰噶啦。人始終係人啊嘛，大佬人即係。其實他們很抑制這件事，我覺得對健康都不是挺好的，但是很少聽日本人很多癌症的，是不是不會告訴你呢？因為你很抑鬱都很容易要生癌的嘛。另外 Winston Wong 你沒有指定誰啊？那啊監製想多了，真的 不是 啊， 堅的 堅和那還有今天個個都這麼長，因為我剛才呼籲過就是話你中途突入，哇係啊好啊，哇正啊，哇我都話㗎啦咁樣，我點知你講緊邊個話題啫，咁所以呢都繼續希望大家有長有親嘅。 窗外長貓點會理你見會 係冇錯，好難捉摸啦，啲 嘢多數唔玩， 係 㗎玩直播最開心， 哦冇錯， 莫普埋就嘢係呀，你呢啲貓冇錢Michael Mac 動物是真性情， 冇錯 Sharing 198 watching 拍手 做咩 睇字囉， 哎呦哎呦我眼鏡呢， 我點知你呀、啊、 你個 咁、 你唔好睇，拜拜。你讀俾我聽啦。 我唔讀啊。 妖，我眼鏡啦、啊。 我點知啫？ 特別細嘅呢字，收到咩啊？哦，明白啦，的確係咁寫喎。係 咯。 咁啊 ，Vincent， 你唔知唔緊要。 都冇所謂啊，佢係咯，即係普通典型 啦。係咯。咁只不過呢度多數人都識佢啫，所以都唔好講。哦，又跌翻啦，又少翻人啦。 Sharing 198 watching 拍手 ，Michael Mac 日本公司工作文化不是我们接受到的。莫普探长 Zero 落即冲咖啡粉，无糖无奶粉嗰啲得唔得？ 得。 红红日本人饮绿茶多，抗癌。 哦，咁噶，真噶。 老探，日本嘅卡拉 OK 你又点睇？人你话人日本乡下的都是自己乡下的正宗乡下人，日本创作可以讲得胜于大陆任何一样嘢，大陆学到日本嘅一半已经不错。Chris Wen 俾你捉摸到就唔叫主子啦，哈哈。 系咯，喂，仲有咧，系啊，Nicole 唔系 Nocco 啊， 我就用 Zero， 我就唔用即沖咖啡粉，我就用咧$10店買嘅一啲即人之咖啡，就一樽大大地嘅，即大礦泉水咁大嘅，即大烏龍茶咁大嘅一樽。咁咧就係齋啡嚟嘅，即冇糖嘅黑咖啡。咁我好cheap嘅。咁但係咧，我試過咧，我真沖咖啡，即用啲貴少少咖啡同埋 Coke Zero 咧係冇咁夾嘅。是用那隻 cheap 嘢，啲味系最出嘅，唔知系咪啲化学嘢嘅问题咧？咁可能饮死人嘅，但系好饮咯，又唔系成日饮嘅。咁系咪绿茶系咪真系抗到癌嘅咧？咁我亦都睇过一啲有啲人嘅 report 咧，即系都系 forward 啲三手资料啦。佢就话都系个假象嚟嘅，你要饮好多好多先至有少少抗癌嘅。即系好多伪科学啊，即系佢个原理系得嘅，咁但系你有冇可能饮每日饮5公升嘅浓嘅绿茶啊？冇可能噶嘛。咁都係一個，但我相信心理治療嚟嘅，即係出咗呢啲 report 或者出咗呢啲咁嘅宣傳，飲落去咧就會真係好翻嘅喎。即係你因為癌好得意嘅，你個身體咧會抵抗佢嘅。當你連你個潛意識都要克服佢嘅時候咧，佢又有好大機會好得翻嘅。咁我人就聽嗰啲消息，覺得哇，我拖緊馬嚟啊，你唔撚串啊，唔好走咁樣。咁嗰啲人真係俾你嚇走咗噶嘛，但係其實你冇拖到馬噶嘛，係咯。咁仲有對日本嘅卡拉 OK 點睇呀？我就梗係好撚憎卡拉 OK 啦。日本呢個發明呢真係毀滅咗音樂行業㗎，真係唔係講笑。因為呢你令到呢即係你充權咗，令到嗰啲五音不全嘅人呢覺得揸住支咪呢就識唱歌。同埋嗰啲呢係連個音準都唔識去 judge 嘅人呢就覺得自己唱到。即係尤其是呀，唱歌好難聽嘅人呢，佢冇乜真朋友嗰啲人呢先是最大的災難。即如果你有很多真朋友的肯跟你講真說話的，哇好聽啊，真的很難聽這樣，那他可能會選擇唱些 rap 歌啊，或者讀歌啊，或者不唱啊這樣。但是呢沒有就沒有了， 我抌了 你介紹一下先。但是當有些人呢即有些真朋友，不是有些假朋友，尤其是呢即的人，哇你懂震音啊，好厲害你唱歌，哇很好聽啊這樣。但是呢YouTube 都認唔到你唱緊邊首歌嘅，咁嗰啲人咧，咪就係俾啲好假嘅朋友害死咯。即係佢假嘅朋友好多部分嘅，根本就從來都冇人當係朋友。即係出嚟應酬啊、見面啊，啊你又黃絲喎、啊，又畫下畫喎、啊、咁樣，即係幾 respect 你呢啲咁嘅行為嗰啲。哇，唱歌好聽啊，嗰啲唔拉你朋友嚟噶嘛，咁咪就係有啲咁嘅人充斥咯。咁所以咧，當好多呢啲人嘅時候咧，就當真係識唱歌嗰啲人就即嗰樣嘢平淡咗，即係點樣拉闊咗個 curve。咁當人人食慣屎，突然間有個好嘅，梗係好啦。但係唔應即係當呢個好少好嘢食嘅時候咧，咁咪好多人因為哇，我個細侄女或者我個女唱歌好叻㗎，咁啊係咁狂俾錢啲唱片公司咧，咁咪出埋啲五音不全嘅走出嚟咯。同埋加上而家 auto tune， 根本就唔使啱音都得嘅，識得呼吸都係唱到歌㗎啦而家。咁另外一個理由呢就係、是、呢有咗卡拉 OK 之後呢產生咗一種文化呢，要望住啲字先識唱囉。你而家見到演唱會呢前面嗰個唔係一個喇叭，即係唔係一個聲音嘅 monitor 嚟㗎，係一個出歌詞嘅 monitor 嚟㗎。呢個搞到啲人根本上讀書咁樣唱歌出嚟，咁有咩唔好呢？一來你眼神戇鳩鳩望住個字啦，同唔到啲觀眾去眼神接觸啦。第二就係、是、你都輪唔到人哋作嗰隻歌係講啲乜嘅。咁唱歌又有感情㗎嘛，即係可能啲歌詞好快，咁你當音都係一種演繹嘅藝術嚟嘅。咁你可以話人哋玩 orchestra 嗰啲玩 symphony 嗰啲都係望住譜啦，咁唱歌望住譜有乜問題啊？喂，咁你幾好啊？走去看 Symphony， 你望住嗰個人拉小提琴嘅，你哋望住指揮噶嘛？咁啊，指揮嗰啲都係一個表演嚟噶嘛？咁而家 busking 嗰啲人都不知所謂，擺個 iPhone 或 iPad 喺度望住譜嚟彈，點我使撚睇你唱咩咁樣？你不如唱 K 啦，撲街！咁我好唔尊重嗰啲歌手啊，因為佢都唔尊重自己啊。我最近去一啲商場見到嗰啲，都係冇人擺部 iPad 喺度。即係嗱，譬如你去 back 一個歌星嘅，咁嗰啲 musician。日理萬機㗎嘛，一日可能要彈十幾廿首歌，或者得兩日練或者一個禮拜練咁樣，咁你焗住要睇譜先可以應付到你個 workload。 但你嗰啲咁嘅自發性嘅 busking 屌好心你练好啲先出嚟献世啦，啲嘥人时间，啲望捻住个谱咁样望住歌词，你俾佢卡拉 OK 唱啦，我点解要支持你啫？咁样咯，即系呢个我嘅睇法啦。当然，即系对一啲唔同要求嘅人咧，就觉得哇几叻、啊，唱得咁，我真系一啲都唔欣赏咯。即系尤其是咧，你个人唔好咁 mean 啦，咁样。喂，你点解唔学日本人好 mean 咧？日本人点解啲嘢咁好咧？就因为人哋好 mean 啊嘛，真系样嘢都一丝不苟啊嘛。即係香港又好得意嘅，屌你唱到先算啦，人哋咁樣唱咧，喂，屌我作為觀眾，使乜我唱到我先可以批評佢啊？喂，如果係咁啊，大領落啊，真係，即係我哋啲文化咪係咁咯，所以唔會進步啊。即係正如頭先嗰位朋友教嗰個生字，嗰、那個生字就係、是、即係熟嘅人咁解，即係你唔係你熟嘅人，你就必定要讚噶嘛。你可能你不嬲都冇乜一個概念。就是当你有缘相聚的都是朋友啦，都是我有的，但是我都真的很上心的、哦、那我跟他讲句真话，希望他不要献丑，那当然有人单反我啦，那我觉得我喜欢这样做啊，吹啊，那你咪继续画面咯。 Michael Mac 日本去玩可以，去生活会想死。 哦，可能系噶。 四可乐都有无糖罐装咖啡可乐噶、 嗯嗯， 包大镬有地道澳洲人，系某牌子汽车爱好者富人警告同好人，话收到某名某姓中资银行从业员的诈骗电邮，话一位与似澳洲人同姓白人，留下一笔遗产无人认领，似从业员可待安排领取遗产，当然要收取某百分比回佣。我不明白。 呢啲系老千嚟嘅、哦，你系咪讲紧嗰个人系做呢啲先？喂，如果有证据嘅话，有花生食嘅、哦，真系。咁啊，拭目以待啦！即系呢啲嘢迟早都会爆嘅，因为有对家就有人爆嘅啦，系咪？ 岳父明白 ，Black 寻日本去旅行系开心嘅，但职场公司文化真系顶唔顺。 系 ，Daniel 一定过二百。 过唔到啊！而家点先？ 日本人对外寄工作态度都几劣，公司都系东京总部嘅日本工程师，对住其他地区嘅同事都系劣住应付就算。不过呢，我有时客气啲，同埋用少少日文请求佢哋帮帮手，件事通常就会爽手兼快手拆掂晒。 Okay. Michael Mac 绿茶教寒，不是每个体质都合饮。 Okay. 人人 Hello 探长 ，Hello Sharon 五二八啦， 唔见系二八嘅位。 信旺嘅 Green Blacker， 我谂东京系少数做嘢仲虐待过香港嘅地方。约翰小夫唔紧要啦，卡拉国已经没落了。抢怀唱，但日本自己嘅乐坛都冇俾卡拉国怼死、哦，反而啲音乐风格够晒百花齐放，所以都系睇嗰个系咩文化地方者。嗯、Sharon 自从兴咗用个英文字 Booking， 就突然好似开咗好多咁，几讽刺，哈哈哈！大力水手789卡拉国某程度上系发泄工具嘅一种，人人欣赏别人也是一种文化。 哦，系啊，喂，咁咧，真系好有趣啦！日本冇俾呢个文化怼死咧，就系正如共产主义喺古巴都冇死到啊，穷啫嘛，但系中国就死啦。即系卡拉 OK 呢个文化咧，就是、正正人哋有反省，人哋识得点样去 judge 咩叫好，咩叫唔好。卡拉 OK 咧，净系得啲唔识音乐嘅人先至会帮衬嘅啫，我相信啊。即系先至会成为一种，即系因为好难讲啊。日本点解怼唔死咧？因为日本佢哋呢个系工业嚟嘅，你知出卡拉 OK 机同埋卡拉 OK 碟、光碟、镭射碟，你估真系啲人会买碟睇套戏咩？真系少嘅、哦，但系买卡拉 OK 嘅歌就多啦，因为嗰啲制作咧可以相对简单啲。因为日本人咧对 video 制作嘅要求非常之高嘅，喺80年代已经咁，但系咧唯一一個出路呢，就是製作卡拉 OK 的歌裡面的 video 呢，他都拍得靚過香港那些啦，飛圖那些屌垃圾啦，即係成日整梁雁玲一個西下西下，就當就成日八萬行，由街頭行到街尾，一個男女打下 K 輪揾啲情侶，手手都係嗰度有嘅咁樣。 咁呢啲製作就梗係笑死人啦。咁日本嗰啲都唔係好㗎啦，但係相對呢品味冇咁低囉，我見過嘅都係。咁真係飛圖真係一絕㗎啦，老實講。咁呢佢哋呢就當時嗰個工業呢即係起飛㗎嘛，咩 BMB 呀咁嗰啲呢即係排到都明到佢啦，有 Pioneer 嗰啲咁勁，但係專出卡拉 OK 呢出埋啲即係因為卡拉 OK 呢個行業呢係一系列嘅。佢唔單止就係拍攝啦嗰啲低成本拍攝，但係隻光碟呢即係嗰啲 LD 呢又唔會特別平㗎喎。咁呢個價錢即係佢嗰啲成本係嚟自嗰個製作啦同埋嗰啲 license， 咁但係買隻碟出嚟呢就絕對好賺過一套電影專走去啤碟嘅，因為啤碟即係嗰個電影嘅版權絕對貴好多嘅。咁所以呢喺日本嚟講呢即係佢將呢樣嘢流行咗之後再輸出去全世界嘅時候，咁佢唔講得少㗎啦嘛。咁當然瞬間好多人哋本地嗰啲嗰啲生產商或者製造公司呢都懂得模仿，因為阿細佬呢即係早期呢都係一間專做卡拉 OK 製作嘅一間 production house 嗰度做過嘢嘅。咁我知道連我哋嘅老友即係網台嘅老友傑斯都曾經投資過一啲卡拉 OK 嘅碟嘅，咁聽講係搵司馬燕嚟做女主角添咁樣。咁你諗下嗰陣時一個外行人都可以拎幾十萬出嚟就整多隻光碟就可以賺埋一筆錢嘅。咁樣即係呢個事實上一個工業嚟嘅，即係工業能夠推動到一啲流行嘅文化呢，即係我覺得日本人係非常之勁嘅喺呢方面。咁啊即係而家啲嗰啲電競嗰啲就失敗啦，而家好似冇乜聲氣啦。因為電競呢即係都好似當時咁樣即係成為一個潮流意圖啊，咁但係失敗啊，因為電競始終都係一啲靚仔靚女被人當明星咁捧而走出嚟，而嗰啲阿伯即係好似嗰啲老坑，我又唔會走去電競㗎嘛。咁所以佢唔能夠好似卡拉 OK 咁呢即係水人射地嘅形式走去攻陷曬全世界。咁我頭先所講嘅卡拉 OK 嘅缺點呢，當然喺啲差不多先生文化底下嘅文明裏面呢就真係領到應㗎，即係所有嘅負面嘢浮現曬。咁所以呢這個就係我對卡拉 OK 嘅睇法囉，簡直係一個癌細胞啊！即係對於樂壇嚟講，對我嚟講啊，好彩卡拉 OK 當時出嘅時候未有 auto tune 啊，因為太貴呢個技術。如果唔係重大領落啊！咁啊，大力水手又話某程度係發泄工具一種，我覺得發泄工具冇問題嘅，但係你咪誤解咗覺得自己唱得好好先得噶啦。呢個因為當佢係發泄工具而有啲人覺得呢樣成為自己嘅專業，係喺呢個差不多先生冇品味嘅城市裏面，你喺菜街咪見到囉，即係呢啲咪浮現曬囉。菜街嗰班廢佬，佢後生和尚唔係個個慢慢去卡拉 OK 呀。喂，而家有個場俾你玩，係俾政府俾康文署利用咗，要嚟趕走法輪功、趕走社民連、趕走啲本土運動嘅一個一棋子，喺一個俾你唱喇喎，即係貪你唱得好咩大佬，屌你班嘅咁嘅垃圾喺度喺度鳩叫喺度，有一個跳埋一戇鳩嘅舞，喂利用完咪叫你走囉。咁呢個呢就係即係因為卡拉 OK 練大佢哋嘅膽，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啲長輩謙虛啲㗎嘛，一講到唱歌，哎呦唔係嗰皮，唔唱唔好獻醜唔好獻醜，勉為其難好想唱都要講兩句咁嘅嘢出嚟謙卑下嘅。喂屌你睇下蔡家班廢佬，嘩自信心爆棚到乜嘢俾自信心佢嘅呢，好明顯就係卡拉 OK 囉。雖然我都靠卡拉 OK 賺咗好多年錢嘅，但唔係因為佢俾我賺到錢嘅機會我就要賺佢好囉，事實上真係好撚核突囉。真係 Terry 國點之算係 Busking 同大媽賣唱有咩唔同？Sharon 500咗一刻，Danny 令我認同200 ，Michael Mac 有啲人唱 Carrie 佢係發泄同意，唱壞唱啊你又話傑斯啲飛圖製作係垃圾，哇哈哈哈哈哈哈 ，Blackter 早排都興翻一排唱卡，周街唱 K 咪 Danny 大陆卡拉 OK 大行其道都是拜日本锁匙 Sharon 咩本锁匙 啊？飞猪卡拉 OK， 哈哈、 啊、 Michael Mac 怀念电眼 哇，好靓啊！司马懿真系 人人日本 AV 片都有 4K 啦，哈哈！大力水手789真几何时，仲有三级卡拉镬碟， 咪就系嗰只咯。 唱唔系，而家全世界嘅电竞亦都好很劲、哦，系香港先搞极都唔起， 你又真系误解咗啦。 Danny Lee 探长也不妨一试碟丝做嘉宾，不错不错。Dilbert 讲起讲，之前有一排流行过嘅企歌神器，果六嘢就真心系毁天灭地嘅发明。你要人哋尊重音乐咯，有次去日本某大唱片店，播住 Black Number， 见到好多人排队买 CD， 呢个年代真系令人好感动，搞到我都忍唔住买咗只 CD 翻香港。 又冇 CD 机听喎，可能而家好复下先。嗱，傑斯咧，我就唔係話佢做飛圖，傑斯咧就係獨立 label 係自己出嘅，自資嘅。咁嗰只咧仲有司馬燕性感演出嘅，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喂，如果有人留到咧，真係值得永遠永遠留念啊！即係嗰啲永久保存啊，簡直係。咁 AV 都有 4K 又唔奇啦，而家乜手機都有 4K，AV 點會冇 4K 啫？咁仲有拜日本所賜啊，卡拉 OK。大陸啲日本啲卡拉 OK 都好鬼好鬼恐恐怖啊！真係咁同埋 唱福建話嗰啲好笑 嗰啲咩鉛金毛咯，現打班溝鉛金毛，你識唔識先？咁經典，不妨一試叫傑斯，傑斯梗係彩你都行啦，人哋朝頭早要做 D100。咁講起嘉賓咧。我昨晚咧就同一个我就1989年入行做电影嘅时候，一个大家都系一条僆仔，都系新入行嘅同事啊，即系同一套电影，佢就做美术指导，系道具美术指导嘅助手。咁我当年咧就系做剧照，咁咧大家都系第一部做嘅大电影。咁我十年以上冇见过佢噶啦。咁昨晚出嚟饮嘢咧。傾到唔願走啊！真係，因為好多時即係未必係講懷舊嘅，即係講大家呢十年做咗啲咩咧。最主要咧，我係同佢咧都有好多篇幅嘅話題咧，都係講關於美學嘅嘢嘅。咁咧，因為我雖然我唔係做美術指導，但係我都非常之中意研究或者留意呢啲嘢。但係我太冇時間嘅關係咧，咁我就學人哋講下中國嗰啲朝代。即係唔同朝代有啲咩唔同美術觀呢，咁你知道我個人唔怕醜，即係明知道班門弄斧都咁講嘅。咁我當然好虛心咁樣學習啦。咁原來即係我講嗰啲現象呢，佢解釋到嘅。即係點解你而家返大陸呢見到啲古蹟呢，你要睇見到眼冤呢滑撚突到呢搵乳膠漆嚟油嗰個廟都攬死嘅。紅紅綠綠咁樣，人哋原本唔係咁設計㗎嘛。但係點解你去到奈良呢見到人哋嗰啲廟嘩咁 Q 靚嘅，點解嗰啲紙咁呢？我就講緊清朝之後咧，都興啲色咁，但係人哋咧奈良嗰啲真係保留翻以前，因為人哋 keep 住千幾年之內火燒完之後又起翻又火燒，即係天災咁樣，人哋都有一個固定嘅規格嚟懷舊，係保持翻呢個唐朝嘅風格咧咁樣。但係而家中國人點解唔識咧？一來就係佢哋。已經即係唔好講共產黨啊，其實清朝咧係外族人，唔係中原人，已經將你啲嘢毀滅曬。同埋清朝佢哋用嘅礦石嘅顏色係已經多過其他中原地方好多嘅唔同顏色。譬如好啲死人藍咧，以前係冇噶嘛，後來去到佢哋嗰個年代先有嘅。咁我朋友更加解釋埋點解佢哋會用啲咁嘅色啦，因為。初清嘅時候同埋晚清嘅已經好唔同㗎啦，去研究過。咁呢我請佢嚟做嘉賓，佢話冇問題，因為佢唔知我9724，因為我冇見十年都根本就唔知我做網台。咁呢我會遲啲會邀請佢上嚟呢，專係講下啲美學啊，因為日本佢又熟大陸嗰啲嘢又熟。咁佢而家做室內設計師，咁樣同埋佢又係同我一樣 即係見到一啲揾人笨啊，或者即係有啲好好機會，但係要揞住良心，佢又唔做嘅，所以咧佢都成日都喺度自嘲話自己即係發唔到達咁樣。大陸做嘢根本就做老千就發達，但係佢又不屑做老千咁樣。即係大家嗰個價值觀咧，由我識佢至到而家咧，我諗我哋都喺呢方面比較變得少，所以咧見到面咧仲可以傾到好耐，一見如故。咁所以咧，我會遲啲會請佢上嚟做嘉賓啦，希望。即係大家唔會因為講呢啲咁嘅話題冇興趣唔聽啦，因為我一講一啲 冇一百個人 啊，真係我應該冇啊。咁啊，講一啲美術啊、音樂啊、藝術嗰啲嘢咧，即係可能嫌我唔夠權威啦。因為你揾一個哇揸即係拉小提琴嘅小提琴家上嚟，可能大家又中意咗音樂過突然間，因為佢 profile 好啊嘛，勁啊嘛。咁我呢啲咩都唔係嘅話咧，就俾人歧視，我亦都預咗噶啦。咁我就勝在不恥下問，咩我好想知，咩我都會問，咩我都代表大家唔識嗰啲人嘅身份去問一啲問題，而滿足我自己嘅好奇心嘅。咁希望大家會拭目以待，我揾阿 David 上嚟，哈，終於過二百人啦，親眼見到。 包大鑊，相關網址曾被票上城寨 FB page， 但無人理會，可能認為是五毛打擊主持人所為。但該網址是一個好地區性小眾討論區，全英語對答，不太似五毛所為。Black 茶隔離鋪老闆依家無得喺旺角唱，失落咗一排。了傑斯唔會上嚟啦，都冇錢夠。 Exactly，MB 鄧模式。傑斯公司兩忙，自己個台節目都經常不能時推出。 Michael Mac 菜街有個醋面自彈吉他博貝樂唱懷舊英文金曲有水平、 哦、 Black 茶司馬燕是我表姑姐、 哎、 哈哈、 哦、 Chris Wren 司馬燕是我表舅父哈哈。人銀 Nokia 剛剛發布了新中價手機3000元有找看落幾正、 哦、 Terry Quark 傑斯邊會上嚟，唔驚得罪大班呢？但黑仔改到幾時才上來做嘉賓？ 黑仔係咪真係何亨啊？ 約翰約翰小夫201。 哦，咦，阿 Terry Quark 答我你先，可能啊何亨會唔會就係驚得罪大班，所以甩咗個底咧？啊，講笑啦，約翰何亨都唔會聽嘅，不過唔知啊，即係純粹係估啦。咦，我聞到有啲窿味喎。 係我焗雞。 啊，好啊，雖然我唔係好肚餓。 其實我好飽，點解要焗？ 係咯，點解呢？咁我今晚開嘢咪得咯。司馬懿啊，司馬懿係你表舅父啊，咁巧嘅喂，咁多親戚嘅司馬懿，喂司馬懿真係好靚啊，真人都見過佢啊，我皮膚又好，係身材爭少少啫，我覺得，即係唔夠修長啫，如果唔係就 perfect， 同埋佢又好 nice 嘅喎，佢又唔擺明星款嘅喎，嗰個嘢先得人中意啊。咁講衰啲又冇矜持啦，有啲人覺得，即係覺得，因為我好多人都好多負面嘅，但係嗰啲人認為佢負面，我都認為係正面嘅。即係例如咩人都傾到偈啊，好有啲人我最憎啲人話啲人好 cheap 啊，咩叫好 cheap 啫？咁人哋 nice 人人都傾偈，冇咩 filtering 嘅，咁你還 cheap 咯唔通？哦，包大鑊認為咧，你話嗰度嗰啲人咧用英文嚟。對答就唔會係五毛係咪？咁有啲英文嘅五毛你見過未？ 哇有啊！你睇， 梗係有啦，點會冇啊？ 啲 Facebook 嗰啲 comment 係咯，即係呢個咪就係誤解咯，我覺得。 大力水手789203， 哦 ，King Chan 以探長開户。 哇！你又幾遲喎 ？King Chan 你係咪好三面啊？我哋見過 King Chan 未啊？ 未。 Kong Chan 我就知道我 friend， 但係你應該。King Chan 我都未見過。 Kong Chan 咪即係陳志剛。King Kong， 喂係啊，咁咧就今晚好似啲話題好充實啦。咁但係咧講到呢度咧，我就唔係賣廣告啊。今日一田咧發現咗一包咁嘅我哋食得嘅 cheese 咧。咁咧老實講，佢有啲好 grunchy 嘅 cheese 嚟嘅。咁即係主要咪即係芝士波。咁咧其實老實講。佢又真係絕對唔夠芝士波咁好食嘅，因為芝士波有糖啦、有粉啦、有味精啦、有防腐劑啦，比較多啦。咁我相信這個呢個咧，佢個 ingredient 咧，佢就話冇糖嘅、零糖嘅，因為真係揾 100% 嘅 cheese 咧嚟焗乾佢，咁所以咪唔好食咯。但係唔好食得嚟咧， 好食曬，即係老實講，佢其實真係一啲都唔係唔好食嘅，但只不過咧冇真嘅芝士波咁好食咯。咁但係對我哋嚟講咧，我就覺得佢比較睇落去個價錢好貴啊，幾多錢啊？ 30蚊一包。 30蚊一包喎，咁但係咧，你諗下，你嘗試將一啲濕嘅芝士，即係彈性嘅芝士，將個焗度變咗一個 crunchy 嘅脆波咁樣咧，佢嘅成本亦都唔低嘅。咁所以咧，你食咗一包咁嘅芝士咧，如果有水分嘅時候咧，包保你食唔曬咯。咁即係變相食咗好多嘢落肚啊。咁所以我覺得都依然係keto 嘅朋友值得推介。我唔係叫你買啊，我覺得我覺得好食啫。 啲 group 好多人都買啊。 係咩啊？ keto 嗰啲 group 好多人都。 哦，好多 group 都係介紹我啊，監製話。咁一田百貨咯。我今日有新發現啊！我咪曾經講過咧，薩利亞好啱我哋食嘅，因為有好多冇澱粉嘅菜式。咁我啲新 keto 嘅朋友咧，都紛紛都去薩利亞。咁但薩利亞有一個好差嘅經驗咧，就係排隊攞飛行地等半個鐘啊以上。咁但係咧，我去呢個荃灣廣場啊，係嘛嗰度叫？即係近住舊荃灣碼頭嗰個，唔記得係咪荃灣廣場？ 即係荃灣西。 即係奇德專新村對面，即係西站附近嗰、那個。哇！竟然唔使排隊，同埋特別寬敞，空間感極強，同埋啲夥計望一望啊，自然友善啲啦咁樣。同埋咧，又唔會俾人撳啲，因為撳鐘叫啲夥計噶嘛。咁因為佢嗰度咧有啲拍烏蠅嘅成個場都，咁所以食得好舒服咯。咁我覺得起碼要咁樣消費先至有 quality 嘅大佬。雖然都係食嗰啲嘢，咁但係好滿意咯。又唔使等位啦，兼夾我哋去一田買嘢又唔使排隊啦，因為喺葵芳廣場嗰度，哇排隊排到悶嘅真係。咁所以咧，希望多啲人去嗰度消費啦，因為佢長期咁拍烏蠅都死嘅，都係死落條，要平衡一下先得。雖然我咁樣呼籲一下，頂籠未多兩個人去，咁但係因為真係真心 respect 嗰個場，唔錯。 人哋李探长越夜越心寒，加油！ 咩为之夜心寒啊 ？M B 邓模式焗鸡俾猫食 ，Chris Ryan 猫好多嘢唔食得 ，Iris Low 芝士干好吃，最6301万4381， 哎呀好烦啊呢啲名， 6301万4381，听全 我都欢迎你留言嘅， 令我谂起野狼与玛丽兔漫画戏， 哎呀唔识啊，听 我住将军澳宝林。福村仔都有间萨利亚，长期唔使排队， 咁 正，想睇书写嘢都可以落去坐。 我试过去一间喺元朗嘅，都系唔使点排队嘅。我有一次咧去做嘢咧，我唔知有冇讲俾大家听，即系如果听过九吹廿四一年咁长嘅朋友咧，或者两年咧，都知道我嗰阵时咧成日开工咧，成日俾个 PA 线我咧，又话2点通告喺。某處洪水橋嘅唔知咩山卡拉地方咧，睇 Google Map 都要揾餐懵嘅，冇直接車去到嘅。咁搭的士咧，頂你落車你又唔識行嘅。我就試過一次，就去到某個地方咧，落到車咧，點知冇人嘅？點知打翻去問個 DPA 咧，佢話而家仲喺廠喎，未出嚟改咗通告，冇人話你知咩咁樣嗰啲咧。咁我嗰次咧就亂咁行咗喺間薩利亞度咧，咁樣出約咗個尾咧喺度食晏添。咁嗰間都非常正嘅。在元朗那裡不知道洪水橋還是不知道什麼地方 是 尾嗎是尾、啊、和八爪魚、啊、 不是 SKD 嗎 不是尾 SKD 是專登那時候新年嘛那陣就去找他喝一杯東西 紅紅灣景廣場、哦、大力水手789灣景是不是吉之島、 哦、是吉之島 紅紅剛才行開了探長可不可以 show 多次個芝士波包裝 那麼多要求這樣咯其實佢咧芝士波咧就好似波子咁大粒嘅，咁呢啲咧就只不過係似粒青豆咁大粒咯。 咁咪自己揾咯。咁聽講好多口味嘅，但我哋去到淨係得翻呢只口味啫。咁同埋我最近咧夾 band 嘅關係，有個 band 嚟咧，佢開始 keto 啊。咁都幾上心嘅喎、哦，咁但係咧佢咧竟然話俾我聽咧，佢食咗咁多日咧都冇一個 keto flu 嘅現象啊！哇，我哋啊 flu 到爆廠啊！即係我當時尤其是又頭痛又腳軟又冇力又發猛又口乾又頭暈咁樣，但係一啲症狀都冇、哦，我懷疑佢啊，因為中意食番茄，根本就入唔到酮啊！ 行互動得知道是荃灣廣場 Package 藍田果間薩利亞又是不用等位、oh. Chris Ryan 我看過那幾集 Pop X D Danny Lee 吉之島是不是則如衝那裡 很多吉之島、啊、大哥那間荃灣、啊、那就你看過那幾集哦，即是你說我拋流那幾集我吃晏晝做 live 添那次真是極度苦澀、啊、簡直是那大陸都好多薩利亞，哇！咁啊、哦，大陸都好多文明嘅人嘅，你唔好撈教嘅。但香港有時我去過一間、西九龍中心咧，嗰、那個水吧好撈教，哇！乸渣到咧。 King Chan， 大陸都好多薩利亞。 咁我嗱唔知點解我之前去親薩利亞啲印象都好差嘅，雖然啲嘢我覺得幾啱食，例如深水埗西九龍廣場嗰間啦，哇！人多到咧嘔血啦，咁同埋好嘈啊。同埋啲伙計咧失喪咗咁嘅，好似即係人多就係同埋啲人撳鐘撳到咧，不停咁 keep 住啊，叮當叮當咁樣嘅聲啦。咁但係有間喺近住長沙灣天主教中學嗰間嗰度嗰間都好啲，但係都要等位等好耐咯，喐啲要等半個鐘咯，又係紅貓酒店都有薩利亞，我真係唔知喎。 紅紅薩利亞唔係紅貓酒店咩？ 你咁問我咩啊？ 可能有幾間咯，荃灣區。 我明顯就唔係講嗰間咯，我講緊荃灣西站喎、啊，大佬。嗰度大窩口站喎、啊，紅貓酒店。喂，哇！而家瞬間咧，唔知點解一唔講是非咧，就跌咗落180喎。咁唔緊要啦，都夜啦。喂，我都直頭講咗兩個鐘頭啦。咁啊，我照舊江湖規矩，又係有咩話題？其實我都有嘅，但我冇寫低。咁如果大家想講多一個話題咪講囉，如果唔係呢都差唔多啦，即係掂到200我都心滿意足㗎啦，咁樣即係雖然話唔係追人數啫，咁但係當一個實驗啦，即係講是非就多人真係吹漲，係咪？好啦，呢個 Chris 就坦白啦，有個神野貓走了沒有？神野貓你不是說想找 DJ 藝上來做 live 嗎？講鬼故啊？喂，不如講個鬼故啊，大家有沒有鬼故不如封煙啦、啊、你想想 cheap 到漏人封煙都沒人封煙的，不是你死沒？Chris 就話是非最好聽，我又唔係好明啦。是非有乜咁好聽咧？點解人都中意聽是非咧？大家有冇解釋下？ 聽傳想問星探長上次講過話網台有件驚天動地嘅事，有商業贊助，請問講過未 ？Angel 五月各位晚安 ，Raymond 長沙利話啲價錢好令我好似翻翻20年前 ，Mayland 上次元朗嗰間薩利亞因唔就腳，所以人少，如果天水圍嗰間就好爆。 哦 ，OK， 喂，咁啊，上次話網台。我就唔話驚天動地，我話一件開心喜事啫。我有講驚天動地，我可能唔記得咗，即係唔係好驚天動地嘅，即係總之係大件事嚟嘅。大件事在咩呢？竟然一啲我認為唔好高質素嘅節目呢，竟然有商業嘅收購。咁咩係商業收購，我就梗係唔講得啦，因為話俾我聽過，嗱唔好講俾人聽啊，未出嚟㗎呢件事，咁我梗係唔講啦。咁我戥佢開心啫，只不過係未講啊，到公佈就自然會知㗎啦。即係啲人開張嘅時候搵個紅紙黏住咁解啫。 咁啊，仲有沙利亞啲價錢好另外，係啦，20年前，冇錯，超抵食又好食。咁仲有鬼故不是，是非也不了咩啊？你講咩啊？刁拔，我又唔好明白你講乜喎，但冇識又要解話。 刁拔鬼故不了是非，也不了。沙林旺我最憎聽是非，下次講是非即走。嚟咪 John Black Magic 係咪無縫手？ 啊，係喎係喎，多謝你睇一睇喎。 係咪死路一條？ 係。 同胡龍殺嚟啊，應該係黐住人。 是冇錯， 灣景廣場， 哦， 但我好少行過頭。 咁究竟是灣景廣場啊，又話荃灣廣場呢？咁啊，真係一查就知噶啦，不過冇時間查啫。嗱，真係可悲啊！真係全世界嘅小製作公司都期待緊呢部機咧。我揀即係簡直係暴殄天物啊！劈喺我隔離咧，我成半大半個禮拜都掂都未掂過。真是抱歉，原因呢就有啲嘢未讲完，即係讲到工我先可以拍到呢个开箱文㗎嘛。咁呢就你问嗰个问题呢亦都可以解答一下嘅。咁啊，有啲人冇乜兴趣㗎。咁啊，如果对呢啲相机制作嘅嘢冇兴趣嘅，早唞先。咁讲拜拜先同我班 人。Dilbert 讲返人话。鬼故同是非都唔系我杯茶。 哦、 Jack Music MB 邓模式老师用捻化心理学解释了是非，是分享情报，增加族群存活嘅可能。红、 哦、 红一定系湾景广场。 哦 ，OK， 得得得，因为我都唔记得咗，行咗入去都唔知道。我就见 Eon 嗰啲标去嗰度，因为 Eon 嘅十蚊店咧先可以买到老鼠仔嗰啲动物嘅玩具啊嘛。 The strange in Canada people like to listen to 是非 because of finding 共鳴。Bruce Mann 鄉 長早晨都仲趕得切 嚇，你而家先嚟啊？咁我點好意思走咧？好啦 ，Wendy， 拜拜。即係我講緊頭先個 Black Magic 咧，阿 CM John 咧就話呢個機啊的確冇防守陣嘅，唔落腳係咪死落一條？咁當然唔係啦。咁其實咧。防守陣呢啲技術呢都係有咗十幾年嘅啫，咁呢係 design 係俾影相嘅人用先嘅，因為防陣鏡頭呢，因為嗰啲鏡頭超過85mm 呢都容易守陣㗎啦，咁當時嘅防陣鏡頭呢係正負兩三級嘅啫，即係兩三級光圈，即係兩三個 stop 咁樣叫做，咁呢就係影演唱會呀、啊、影足球呀咁嗰啲呢，咁但係呢到影 video 防陣嘅時候呢，其實真的對我來說機身防震影 video 是一點都不成熟的，原因就是呢它無論光學防震電子防震，而電子防震的 video 呢一早在 Panasonic 的掌之寶已經出現了，那它的原理很簡單，它只不過將畫面放大了一出血位啦，當是就是說譬如你拍到一個龍門架那麼大的畫面，但是呢它其實呢就影到龍門架以外的四尺的位置，咁但只不過在你的眼前呈現就見到龍門架啫。咁咧佢就用一啲 contrast 嘅科技咧，即係話黑白嘅科技咧，去約略知道咧你嗰個畫面之前嗰個 frame 係點樣。當你移動嘅時候咧，手震係好微喐動嚟噶嘛，即係除非你真係白金信證嘅啫。咁佢咧就 reference 翻之前嗰個影像咧，就將你放大咗嗰啲嗰個出血位咧，就不停咁褪啊。即是说呢你有时上 YouTube 呢你都见到呢有啲片呢个字幕系咁揈嘅。咁原因呢佢就係呢就将嗰一架嘅用个电子防震嘅科技呢就 lock 住某啲画面而不停咁褪到啱为止。即係话佢揈去左你就褪返右，你揈去右就褪返左，你揈去上去就褪返落，咁样即係不停咁样令到嗰个画面好稳定嘅。咁呢呢个电子防震有咩好处呢，就係、是佢將畫面個 quality 降低咗啦，因為擘大咗嘛，即係 digital zoom 之後再防震，咁無疑呢係睇得比較舒服啲嘅。咁但係喺拍片同拍相之間有咩分別呢？拍片嘅時候呢，因為你個片嗰個本身個 motion 呢係好人性化或者好有主觀性㗎嘛，但係拍相呢你淨係嗰格你滿足咗嗰格嘅 quality 呢，例如手震突然間變咗唔手震喎，咁當然呢個一定用光學啦，我頭先用嘅電子防震呢係唔會用喺拍相模式嘅。 咁拍相模式咧，就用光學防震嘅時候咧，佢就係嗰個鏡頭咧，佢圓空咗少少喺個鏡頭裏面咧，個原理咧同電子防震一樣，即係當你咁樣褪咁樣褪嘅時候咧，佢會盡量就翻頭先你褪之前嗰個位，咁用一個陀螺儀嘅類似嘅方法去做啦。咁後來再先進啲嘅咧，就配合埋個 sensor， 個 sensor 本身咧同嗰個鏡頭之間協調咧，咁你嗰個幅度更加大啦。即係話你當影像左褪嘅時候咧，佢連個 sensor 同埋個機嗰個鏡頭嗰個組鏡頭咧，都不停咁樣就翻你嗰個主體喺中間嘅時候咧，咁啊成為一個最高防震嘅效果。咁直至到咧 Olympus 出呢、這個數碼機嘅第二代嘅時候咧，佢就更加咧將一啲醫學嘅防震嘅技術咧擺埋落相機度。咁樣醫學嘅防震有咩用呢？醫學嘅防震呢，就是主要喺照胃鏡啊、照腸鏡啊，當你支光纖隊落去你個屎眼裏面落到腸嘅時候，嗰、那個鏡頭呢，即係你放到咁大嘅時候呢，你個斗擺呢喐少少呢，佢都即係個醫生會睇到嘔㗎嘛，即係唔係因為見到你腸裏面啲嘔，係因為你聚精會神睇下你條腸隊到去邊度嘅時候呢，鏡頭根本喐到睇唔到。咁於是乎呢，佢好有必要性呢，話嘥好多 R&D 去研究呢個照腸鏡嗰個防震系統。咁於是乎佢喺度咁 critical 咁多 challenging 嘅腸道裏面，佢都能夠用一個咁細嘅光纖都能夠防止到佢擺動呢，即係都能夠睇得清楚嘅畫面呢，就有賴呢一班 developer 就走去研究咗呢種咁高科技嘅成果呢，就擺落去支鏡頭嗰度，擺落去嘅相機度。最早有呢個咁高效能超過五個 stop 或者六個 stop 嘅防震科技呢，就喺 Olympus 嗰度啦。又加上五軸，即係話呢，你上下左右跳同埋 pan 係咪上下左右同埋跳 rotate 都有埋嘅時候呢，即係都有呢個系統嘅時候呢，咁所以呢，我曾經呢第一時間就買咗嗰部 Olympus 去拍片。佢當你 handheld 拍一個畫面嘅時候係好正嘅，真係正到呢，你直頭係就算拍片都有成，佢唔係計 stop 啦，拍片即係你就算一個 handheld 一段好長時間呢，個畫面都保持住好清嘅，你望到嘅嘢。咁但係呢有個問題呢，就係當你 pan 機嘅時候呢，佢作為一個電腦，你 pan 嘅時候佢唔知道你係有意或無意㗎嘛，咁你叫佢點做先？即係人工智能呢都唔能夠測到人個動機，呢、這個暫時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呢。我認為機身裡面嘅防震都係取替唔到一個真人去 pan 嘅，咁所以你話係咪冇就死得呢？我完全唔認同㗎喎。即係你冇呢個機身嘅防震，就唔係一定要用腳架嘅，因為有時你可以有啲人拍片咧，專登handheld 一個鏡頭，令到有一種電影語言話俾佢聽，嗰、那個 shot 係好似即係有個感覺，就係、是、第三者同佢傾偈，佢同即係譬如最常用嘅 handheld 鏡頭咧，就係即係一個你作為第三者影一個人同人另外一個傾偈有交流嘅時候，咁你當你 cut shot 嘅時候，有一個 shot 係 handheld 專登 handheld 嘅，咁佢好有嗰個現場食花生嘅感覺噶嘛，即係嗰個鏡頭嗰個語言係。咁你唔係一定要用腳架，就個鏡頭都要試試正正嘅。咁你影 product 啊，梗係要試正啦。咁但係基於咁樣嘅時候咧，因為 Blackmagic 呢啲咁嘅專業機咧，佢係俾一啲專業嘅人士用。你每一個鏡頭都係人機合一嘅時候，我要 handheld， 我要用腳架，都係有個自由嘅時候。咁於是乎，嗰班人用唔慣呢啲機身防震嘅，或者覺得機身防震有時窒礙咗佢嘅拍攝手法嘅，咁佢固然因為 Blackmagic 嘅定位咧，佢唔係俾龍友玩嘅，咁所以咧佢係冇防震係理所當然嘅。咁你至於話到係咪就死得，我覺得絕對唔係啦。喂，咁一部40万嘅 Arri Alexa 佢都冇防震噶，咁嗰啲人咪死曬，拍唔到電影。咁就係所以呢，你用一個龍友嘅角度去睇呢部機，可能係真係死得嘅，因為龍友嘅角度唔 full frame 都死㗎嘛，係咪？咁所以呢，下蟲不可語冰啦，你可以咁樣講一句啦。咁因為呢部 Blackmagic 嘅定位呢，就係啱啲地位低要求高 的朋友的，那那些龙友要机身防震拍片那些呢，他根本就不是专业才会用那些机身防震拍片的，即我觉得啊，那当然有时用得着，你随时开关到的OK，因为我有时呢，即我有些 shot 呢，譬如我出去做嘢呢，我懒带脚架呢，我就开个防震要来 handheld 呢都是得的。咁但問題就唔係絕對得囉，即係唔係每個 shot 都要開個防震囉。咁所以你放一個龍大嘅市場呢，其實佢呢個 movement 呢冇防震係好舒適嘅，因為好多龍友都係的確同阿 John 咁樣覺得呢，佢冇防震呢就的確係少一個賣點。咁但有時如果你真係用機嘅朋友呢，你要知道自己用部機嚟做乜先至買一部機，即係通常佢哋嘅取捨都係咁樣嘅，就並唔係佢部機有啲乜嘢 function， 有啲咩 feature， 我就先會買嘅，即係兩種唔同嘅人嚟嘅。咁所以佢呢個 movement 有啲尷尬㗎，因為而家所有嘅大牌子都會落啲 photokina 嗰類咁嘅market。即係 market 嗰啲人，即係以前因為專業器材展就專業器材展，因為而家實在太踩界同埋太模糊嘅時候呢，咁尷尬嘅地方就喺度啦。即係佢定位可能因為冇咗個防震就冇咗好多人買，咁所以呢佢係蝕著嘅。咁假如喺專業器材展嗰度啲人話嘩咁平信唔信得過㗎，咁樣即係變咗，即係世界變咗咪事實上。咁所以我認為冇防震都冇乜所謂，因為如果你真係相對專業同埋你要求高嘅話呢，防震就梗係搵個另外一個 gimbal 要嚟做防震啦，因為嗰個 gimbal 呢佢控制到嘅情況呢係遠遠比一個機身防震嘅系統呢會更加好啊。個分別喺邊呢？因為機身防震呢佢 all the way 嘅 focus 都係 100% 喺個畫面度，佢嘅責任就係防止你嘅畫面影到嘅嘢會震嘅啫。咁但係 gimbal 嘅防震呢就係、是、控制 gimbal 嗰個人呢佢有主動性，譬如你有個毛係 follow 你嘅手腕嘅，咁你咁樣揸又好，單手揸又好，咁譬如我嗰個想 pan shot 嘅，咁你擰呢個 gimbal 呢佢會好 smooth 咁樣 pan shot， 會咁樣 follow 返嚟嘅。咁但係機身防震係冇呢個系統嘅，佢唔知道你係究竟 pan 啦，因為究竟你真係手震嘅。咁所以呢作為一個專業嘅俾專業人用嘅target 嘅機咧，佢冇防震係絕對係一個優點添啊！所以 GX5 同埋 GX5S 嘅分野咧，就係、是、都係同一個道理啦。GX5S 咧仲貴啲添，仲新啲添，但係竟然我聽到好多龍友咧就覺得，妖冇防震即刻唔想買，買翻 GX5 算啦咁樣，就係、是、咁樣咯。因為大家 target 唔同啊嘛，即係我就認為冇都得嘅喎，真係，因為如果你真係影啲好鬼專業嘅嘢。你根本就直頭用 gimbal 啦，咁又有 gimbal 又有嗰個機身防震，唔係好啲咩？咁啊，梗係唔會好啲，仲衰咗添。因為當你 pan 嘅時候，個畫面仲係 stick 喺之前嗰個畫面度。我試過一次專登做實驗咧，就開著咗個防震嚟落腳架，落咗腳架已經係 absolutely 係好定啦。咁但係當嗰個人個頭咁樣傲嘅時候咧，佢咧部機就當咗你係手震啊！咁好笑啊！出到嚟嘅畫面呢就你明唔明機個防震呢不停咁喐個背個嗰、那個後背景呢就不停咁移動，但係嗰陣個頭呢同埋隻眼即係 lock 住咗佢個頭，而旁邊啲係咁喐係咁喐係咁喐，嗱呢個咪即刻試到佢嘅北囉，都幾好玩嘅。咁所以機身防震暫時都唔係 for professional 嘅，但係我講緊係拍片啦，影相就絕對係 professional 嘅。咁所以影相同拍片呢是本身有很多不同的概念的，但是幸好我早入行我两人都即深入地玩过，所以是发现到这些东西咯。哇，这个 Starkey 即刻顶不上了，撇先即刻跌到160多，正常。 冯富龙其实机身防震好用定镜头防震好的 Dilbert GH5S 都没有机房啦，都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凤凰猎犬部 FF 无反 Z6 同 Z7 两种防震都有 ，Starkey 88。 哦，拜拜 ，Susan 都拜拜啦，系咯。讲到呢啲唔系人都啱听，我都知道。 Susan 矿88 ，Lumax 讲防震讲到照长镜头，探长真系对好多嘢都好拼够。 哦，因为真系，你查下 Wikipedia 就知啦。 即系 Olympus 咧，佢同时医学器材嗰边咧系好先进、好前卫嘅。咁你见到最早有照肠镜嗰啲器材咧，就系嚟自 Olympus 嘅光学啊嘛。咁所以佢系因为有咁嘅传统咧，佢先至可以做到呢样嘢，咁好正常嘅。咁我真系有研究，因为而家有咁嘅互联网咧，你唔用就嘥啦，系咪先？即系成日都听人讲，听啲 KOL 讲，有乜意思？你自己查一查到噶嘛，根本。咁啊，真系多谢你支持啦，用继续听紧。喂，咁讲到Nikon 嗰部set 咧，真系濑嘢啊！即系其实 Nikon 已经试过一次好失败，就系一部 One 啊。其实 Nikon 一部 One 嘅系列咧，佢连 M43 都不如嘅，即系个 sensor 细到。咁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嗰个机非常之靓，无论体积啦、design 啦，都非常之靓嘅。但系咧，佢忽略咗。今時今日嘅龍友咧，識一半唔識一半，好大鑊，即係咩都係講 spec， 即係耕田一樣，個田越大咧就越靚嘅認為。咁但係佢完全冇考慮到個 lifestyle 啦、個品味啦，同埋佢個用途啊。因為好多人問我買相機買咩好啊，完全費事答嘅呢啲。因為其實你買相機嚟做乜先？你會唔會放大張相先？你係咪淨係俾人手機上 Facebook 先？如果係嘅話，喂，你要一亿像素咁咪如何咧？请问，咁咪买咗先咯，喂，同埋我冇坏噶咁样，即系当个 market 啲人就咁肤浅嘅时候咧，都唔知道自己买啲乜嘅时候咧，就买部贵啲嘅好咁样。你同啲大陆人嚟买陈百祥啲透明衫有乜分别啫？咁所以咧 ，Nikon 嗰部 One 咧就咁样死啦。原因就系咧，喂，屌你个 sensor 咁细，喂，但系佢影啲相啊，老实讲，我摆喺个 Facebook 度，或者摆喺手机度。你分別俾我睇啊！一部一億像素嘅中幅同埋嗰部 One， 有即係你真係未必分得出嘅。老實講，甚至乎我今時今日用部手機影啲相都分唔出嘅。有好多人都話用大機影嘅咁樣，即係呢個就係 market 咯。即係個 marketing 嗰班人實在太手，即係太老啊！即係唔知道今日啲人膚淺化，其實又唔可以講膚淺嘅，係只不過係普及化咗。即係嗰啲龍友。妖之前都仲係玩緊 HiFi 㗎嘛，無端端講影相識鬼咩，咁就梗係唔識㗎啦，但係勝在有錢。咁呢即係我唔係踩佢，我係讚佢啲嘛，因為呢今時今日如果唔係有龍友呢個 market 呢，根本就好多技術都唔會喺你手囉，真係即係唔會用咁平嘅嘢買到啲咁高 quality 嘅機囉。即係呢樣就係雙刃劍囉，即係兩邊都係即係透過一個誤會而產生咗一種財富出嚟，即係同今日大陸嘅財富都係一樣嘅，點解產生到財富呢？因為就係好多普及，即係好多電器又好，好多商品咧，就係透過普及化，你先食得到咁大量。但係食到咁大量咧，背後有啲咩人口嘅國家先可以食得到呢啲咁嘅生產咧？咪就係大陸咯。即係呢個似乎係成個 trend 令到世界變咗，就並唔係因為某個國家變咗，令到世界變咗咯。所以其實息息相關嘅，即係大家都係。都是持份者啦，即是持份者呢个字都几老土嘅，但唔系点讲呢。咁譬如我呢啲譬如影相我懒多研究咁啦，咁但係有其他嘢我冇乜研究嗰啲我都系一样系龙友嚟㗎，即係只不过唔系叫龙友咋嘛。譬如玩 HiFi 咁样，哇有啲又讲膽又剩，又讲啲咩电源又剩，喂你落喺我手上都嘥气㗎，我最紧要听落舒服，最紧要啲声好真咁样。咁但係背後係咩呢？原來大陸牌嚟嘅，完全冇根冇強嘅，大陸做嘅咁樣。但我又唔好 care 㗎喎，即係我覺得最緊要見咗拆箱嗰陣時唔係好臭咁，我安全㗎喇，覺得。因為成日買大陸啲嘢呢拆出嚟好臭膠味嘅。喂，但係買日本啲嘢拆出嚟香喎，真係唔係講笑喎。即係日本人呢佢包裝呢連呢個感覺都照顧埋嘅，你係咪寫個服詞先。咁所以就係咁囉。即係其實係 customer 呢就影響全球嗰個生產業就係咁囉。即係你話要求低啲咩，事實又係佢冇 suppose 高㗎。喂大佬，你原本一個農民點會估到佢穿陳百祥嗰件衫嘅啫，係咪先？咁咁 bad taste 嘅都賣咁貴，咁你又估唔到㗎嘛。咁但係如果唔係靠呢班農民賣一啲地發達，咁嗰啲 R&D 嘅成本喺邊度嚟呢？你 R&D 好貴，嗰件貨物又好貴，咁邊人買得起呢？佢邊度有咁多嘢發明呢？即係唔係發明嘅，有邊度咁多咁生產，即係咁高科技而又咁平價錢呢？ 唔係冇得解㗎嘛。你咩 H&M 啲衫平到咁嘅，喂你一廿年前買件咁嘅衫可能過千蚊，你如果 H&M 可能80蚊都得喇喎。因為人哋呢個叫快餐唔係佢叫咩 fast fashion 有冇一個 term 嘅，即係快餐嘅中文叫咩， 唔知 啊，快時即係 fast fashion 咁樣，佢就係因為佢產量好多，咁好平，咁我見到個 figure 嚇死人嘅。嗱每年咧H&M 咧佢生產 item 咧有26亿，26亿件嘢喎，一間 H&M 啫，咁浪費嘅都好多喎，咁衫浪費咗或者過咗時嘅，咪係咯，即係原來係咁恐怖嘅，即係個 fast fashion， 大家同時享受緊平價買時裝之餘，佢對地球嘅傷害好大，佢浪費亦都好多。咁呢其實全部都係由 customer 開始嘅，即係所以咧，我見到有啲左膠咧，成撚日喺度乜都鬧咧，其實好多源頭咧都係因為你俾咗個機會嗰啲商家，或者你逼到嗰啲商家要咁樣做生意，先能夠咁唔環保，先至會咁浪費。咁我講緊當然，因為講嗰啲唔係真左膠啦，即係有啲左膠係著件衫噶嘛，作為一個左膠係有光環嘅。咁啊，梗係咩都著啦，喂！即係有啲左膠著咗之後咧，話覺得對個地球，你話去贖罪又好，你話去扮嘢又好，容易溝女又好，身乾頸靚得嚟，覺得自己係中產或者知性都好。咁但係從來都唔檢討下自己點樣消費咯。其實消費就影響曬全球嗰個生態。雖然我都唔能夠做得到，但係我啊都係分析一下啫。即係你唔好指意我都係嗰啲真左膠咯，因為我有時都捱唔到嗰啲咁嘅，即係人人都會貪心嘅，我都貪心嘅。有時因為你揾錢唔多，你就自然唔會貪平啦。咁你可以話咁你著少啲咪得咯，得。咁但係個客當你乞衣，佢唔俾 job 你做，你去見客嘅時候寒酸酸，有樣衰咁樣，即係唉，都好逼被逼嘅真係。 佛山矿八十八 Lumax 讲防震广告智能长镜头，探长真系对好多嘢都好拼够。听传我唔识相机啲技术，净系试过学电影嘢嗰阵，都十几年前拍功课作品时学上网记教法，用铁通同铁饼自制 stabilizer， 话会有 damping effect。但都好似唔係好 work，可能手工唔好。Raymond 長影相嚟講，我覺得練習多啲，利用多啲基本技巧，其實唔使防震，揾信換係咯。我唔係做嘢用，成日都唔明啲民用機像素做乜要咁高。Raymond 長依家科技行先，技術美感行後。Dilbert at King Chan 可能係你當年整嗰個 stabilizer 響應唔夠快。震动学呢样嘢好高深噶， 系啊 ，King Charles Dilbert 系咯，粗制滥造，冇真正物理理论根底。恒浩月经一真心不错，我经常带两部机 ，Plan 机 LX 100都万用天涯，再加多部布乃拳1.50mm f/1.8顶周围去。恒浩 Fast Fashion 即系速食文化， 嗯，系咯，即系唔知点解讲啊，讲咗 Fast Fashion。即係其實而家透過量產會平嘅嘢咧，就都帶嚟好多全世界嘅生態問題啊！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自己都盡量嘗試下慳啲啦。我就算而家買嘢咧，我盡量買啲舊嘢，即係去 eBay 買啲舊鏡頭啦。即係新嗰啲又盡量都唔買嘅。咁但係有時揾食嗰一兩支一定要買啲好 sharp 嘅鏡頭，咁先買新鏡頭咯。咁我覺得。舊鏡頭咧，呢排對我嚟講咧，就真係好陶醉啊！即係唔係話玩到好陶醉啊？即係我淨係睇佢eBay 啦，或者啱識咗一位阿 John 嗰位朋友，即係改鏡啦，介紹啲勁嘢俾我睇啦，同埋睇人哋嗰啲作品啦，同埋睇啲片嗰啲介紹嗰啲，我已經好陶醉啦睇到。咁係近來都佔咗我幾多時間去睇呢啲片嘅。一個玩意嚟嘅，以我所知呢度都有幾位朋友咧，都中意講下鏡頭，即係都玩鏡頭嘅，譬如 Warren 啊、阿蘇倫啊，都有買啲舊鏡頭。大姑媽呢個名都係佢教我嘅，就係 Takuma 咁樣。咁咧就係咯，即係盡量就係買少啲，就會係負責任啲啦，又唔使將佢當件衫咁著嘅，我好環保㗎。好即係有啲人覺得環保咧，就係 用攞咗膠袋翻嚟唔抌就叫環保。咁但係有冇諗過膠袋都唔攞更環保咧？咁樣即係呢個就係有啲人變成一個包裝啊，對自己，即係希望人哋覺得自己好有道德咁樣。即係同埋咧，你講起呢度咧，我就諗起咧有啲舊網台同事咧，即係成日口口聲聲話自己信佛啊咁成啊嗰啲咧，即都係個包裝嚟嘅，我認為。因為咧，你有時好深層次同佢講啲生活上嘅小節咧，佢係完全係答唔到佢。佢成日話自己信佛嘅嗰個行為嘅，咁啊，例如我舉一個例咧 ，N 年前咧，我同兩位、三位朋友一齊去澳門玩，咁咧就搭的士，有個女司機，咁咧就一上車就同我哋講啊，你哋香港嚟㗎，咁樣就開始坤喎。 三年前咯，十幾 唔係十嘅，可能三位啊，十幾年前啦，咁啊就同三位啦。咁咧就搭嗰個的士咧，就嗰的士司機咧就不停咁樣咧，啊你香港嚟㗎，喂你不如幫下我啊，因為咧澳門人咧就冇 quota 嘅，去買嗰啲藥材啊，係咪藥材啊？定海味啊？藥材加海味啦，咁我點啊？有咩幫到你啊？佢又話：咁咧你可唔可以幫我入去嗰間鋪頭度咧？我就想買啲唔知海味咁啊，唔知請人食定唔知自己煮咁樣啦。咁但我就澳門人喎，我冇 quota 喎。原來如果你要平價，你要遊客先可以買到㗎咁樣。 佢連話咩樂器都有啊嗰度。 係咩？ 係啊。 咁原來咧就帶咗我哋一個咧嗰啲購物城啊。咁裡面咧就係、是、全部都係賣海味啊咁樣，擺明係掠你㗎啦。咁咧佢好笑嘅，做戲做全套嘅。咁啊做戲之前咧，不停咁我哋唔係好騷佢咧，即係有少少懷疑佢係揾笨柒咧。佢不停咁話自己，我信佛噶，咁樣我信佛嘅，咁樣我話如果你咧將佢成段錄音錄低佢咧，佢講我信佛噶，同我信佛嘅，咁咧呢個起碼講咗十次以上啦。咁咧我就發覺咧啊，呢啲係人版嚟嘅，即係佢初相識，佢梗係不停咁話要自己信佛啦。咁自從嗰次經驗之後咧，知道帶我哋去揾笨柒咧，就係嗰啲。一斤就當一兩嗰啲啦，一斤價錢就俾一兩嘢你，跟住你買十兩嘅俾十斤你，跟住埋單先知，就八九千蚊咁樣嗰啲鋪頭嚟嘅。咁我當然冇咁蠢啦，咁我入到去做佢做全套咧，就係話咧，佢即刻同嗰個 sales 狂講要咩，喺我哋面前買咗，哇買幾千蚊嘢喎，哇一路話俾我哋聽，好抵啊，好抵啊，好抵啊咁啊，跟住我哋 moonwalk 走咗啦，當然，咁啊做戲啊嘥咗電啦。咁後來我發覺咧，有今次經歷之後咧，後來出到去社會咧，見翻啲朋友啊，或者出去商業嘅社會咧，我發覺都好多呢啲人嘅，成日話自己我信佛噶，我信耶穌嘅，我哋教會啲弟兄咧就點點點嘅，即係下下咧，譬如成日滾女嗰啲咧，話自己基督徒啊咁嗰啲咧，即係屢見不鮮啊呢啲。然後咧老千係有個 pattern 嘅，就成日咧為咗你合理化咗去。做緊嗰啲係啱事或者係有道德嘅事咧，就成日不停咁話自己係教徒啦，話自己係信基督啦，話自己係翻教會啦咁樣。即係你有啲陌生或者有啲唔係太熟嘅朋友，成日聽到佢講呢啲咧，即係我做咁多年人咧，即係九成都係呃鳩人嘅，即係想你覺得佢另眼相看啦，覺得佢係尤其是咧主內嘅兄弟咧，你零舍咧包容嗰啲主內嘅兄弟嘅，無論佢係強姦啊、非禮啊或者揾笨柒啊，你都會咧。即係猛開一面或者隻眼開隻眼閉嘅，即係人做到咁樣，有啲人信嘅，即係所以咧網台都一樣啊！即係有啲人或者信佛啊、信咩成嗰啲咧，即係不停咁強調自己咧，哇！屌完好撚貪錢嘅、哦，即係呢啲咪就係人老精鬼老靈咯！即係我都有翻上下年紀啦，我就見到呢啲咁嘅嘢咧，就提翻大家咯。即係或者信佛嗰啲千祈唔撚信，即係你唔係唔信就信佛啊！你可以信就信佛。但佢叫你去旅行啊，叫佢捐錢啊嗰啲啊，千祈諗過先咯。即係估唔到咁撚有錢都咁貪心嘅，有啲人真係。我唔知道你講乜喎 ，King Chan， 你成日都講一撅，我唔知道你 response 緊我啲邊句嘢噶嘛 ？King Chan 唔通就係男神王監製好慾緊，做唔做滿黑的？貪客世界聞名，連澳門人都睇唔過眼。 哦 ，OK，Matchet 咁似陳秀慧， 即係咩啊？ 日日強調自己佛教徒。 哦，唔知 喎。仲有葉波， 一次都未聽過。 D D D， 揾信旺九成網台人都話自己信佛，好難估你講緊邊個？ 咁你唔使諗下講邊個嘅，呢個係普遍嘅問題嚟嘅。即係九成嗰啲人話自己信佛，講嚟講去咧，屌咪即係揾鳩你笨柒咯，諗住。我真係唔係特別講邊個，即係講緊呢個行為咧，大家要小心咁解啫。 恶婆一起去旅行，埋都有运行啦嘛。 哦、okay. ，Man 老实讲，以前系好多呢种高调自称基督徒，但自从有耶龙呢个 term 出现，就少咗好多。 耶龙， 少好多唔系啊，我生命中都好多噶。 我未有啲过时啊嘛，嗰阵。 哦 ，OK， 即系而家，哦，因为系咁嘅嗱。即係嗱，夾 band 曾經好多人唔識彈都孭住吉他嘅年代咧，就因為哇夾 band 喎，好 rock 喎咁樣，因為同埋嗰陣商台咧又高調咩早 band 時間啊，哇真係識啲人咧當支吉他係時裝嘅喎，屌佢卅幾度孭住吉他咧，問佢去邊咧，佢話冇啊，我都係去通理啫嘛咁樣，即係成日都做一個形象係夾 band 嘅，又租曬 band 房啊，咁後來錯幾錯咧，原來是沒有 band 夾的，原來真的背著吉他當時裝的，即都有這樣的人的，但一旦被人安了一個耶倫這個名字，就有人們立刻不是搞這樣咯，可能是，所以呢我小時候回教會經常聽到牧師說，其實今時今日末世基督徒呢，你出到社會是很多折磨的，有很多人發敵基督的，首先呢當自己做了受害者之後呢，咁就同仇敵忾之下咧，就令到大家嘅信念啊更加堅定啦，一齊去對抗魔鬼咁樣咯，或者二千人一齊受浸咁樣咯。 1:30喎。 喂，咁啊好啦，既然啊唔吹都吹咗半個鐘啦，差唔多啦，咁啊有時間同大家講拜拜啦，因為我都可以沖完涼，睇下個精神狀態，睇下有幾好，跟住就決定今晚開唔開嘢。因為監製焗咗雞咧，咁我都想食下嘅。 凍翻 曬。係嘛？咁不如我要真係度要抒發一下感情啊！即係講緊呢個焗雞咧，我真係好感激嘅，因為有個我媽咪嘅家務助理咧，翻咗鄉下嫁人啊！咁咧佢翻到嚟，竟然咧攞只家鄉嘅雞咧，佢特別嘅醃製嘅烹調咧，就送俾我食嘅。咁有手信，印尼嚟嘅手信，咁我都幾擔心，我擔心咗幾日，就因為印尼有地震有海嘯，原來佢冇事，佢話好遠嘅，搭幾個鐘頭飛機嘅，哇！原來印尼大到咁， 惡婆一齊去旅行， 哦、讀咗啲， 埋都有運行啊嘛。Kingman 老實講，以前係好多呢種高調自稱基督徒，但自從有耶龍呢個 稱 出現。就少咗好多，韦信宏一样好多嘢捻，只不过被人笑得多就少咗唱唔啱音歌啫。照讲耶稣 ，Chris Lane 88，冯红886。 哦。 Top chat， 你啱 啱又嚟又嚟又黐线啦！ 听到而家 ，Gentleman Jeff Gordon 系性格巨星，唔意外。Shake 永永，我記得上次探長同個樂曲對人好有回報。 哦，應該係嘅。 天全88探長， 拜拜。 Rain, 喂，好啦， 拜拜，加油。 啊 ，Chris Wen 仲喺度 ，Chris Wen 你係咪聽 Archive 嗰啲 friend 嚟嘅咧？喂，咁啊，多謝你先啦。喂，咁我想又喺度提翻一啲聽開網台 app 啦，或者聽 Archive 嘅朋友咧，就記得星期一同埋星期四咧都要聽 live， 因為 live 你睇下今日。作為一個示範呢，諗下我淨係讀呢啲留言都起碼讀咗我諗有1000個字，咁呢即係當大家吹下水呀、啊、解下壓呀、啊、娛樂下咁樣，希望有娛樂性啦，我都唔知呀，真係唔敢包呢啲，即係自己話自己係好唔公平嘅，咁即係大家覺得有娛樂性呢，就俾個 like 嗰個 page 啦，又或者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嘅 channel 啦，記得撳埋個鐘仔，咁呢就同埋如果覺得真係好好聽唔聽唔得嘅話，呢、這個程度嘅話呢，就希望你就叫啲朋友試下聽啦，咁一啲朋友比較脆弱嗰啲呢都聽唔落去㗎啦，不過你都試下啦，因為時不捨嘅精神呢先至會能夠令到我節目持續到繼續有話題嘅，譬如今晚為例呢，即係大家賤格到一個程度呢，就講是非就咁多人啦， 即係我覺得嗰啲話最憎聽是非，一聽到是非就走嗰啲咧，就真係幾清高啊！你睇下， 聽完是非先走啊？ 唔係噶，唔知咧。 是啊，听录音主要休息就可以听 live。Gilbert 早啲收台食够鸡，早啲休息，拜拜。 好，鸡都冻啦。Blatter 喂，几时上嚟做嘉宾啊？咁你又讲声俾我听啊！如果你边日得闲，咁啊，我因为我近来咧都冇乜 plan 会揾嘉宾啊，除咗头先嗰位 David 之外咧，咁何亨咧，我等佢自己得闲先啦，因为何亨有好多好忙啊，又要。跑山啦，又要结婚啦，听讲又要有大班压力啦，咁样唔知边饭即系，咁所以咧就去得闲去揾翻我噶啦，因为佢会安排嘅，佢话，咦突然间唔 speech 嘅，点解？但冇识做咩哈哈，唔明哈乜嘢咧 ？Chris Wen 是非当人情，哈哈 ，King Chan 麦兜妈咪嘅贫能鸡，萨文王， 贫能鸡啊，唔知咩喎。Solen Wong 蠢坏蠢坏，我不是为听是非先来的小喇叭Laptop 天日约你。 喂，好啊好啊，喂，咁呢大家留意呢画面的左上角呢，即是有个近来先出现的 logo 呢，就是Detemptive， 这个就是 IG。如果你唔知咩个 IG 咧，就由得佢啦。如果你知咩 IG 咧，就请你 follow 埋我啦。因为咧，我而家偏向咧都喺 IG 嗰度 po 相多啲嘅。因为 Facebook 咧就唔知可能已经生厌啦。我有兴趣我先会摆埋喺嗰度嘅。因为要嚟招呼啲唔同年龄层嘅朋友，即系唔系 isolate 啊，只不过系我想扩阔我嘅话题同埋扩阔我嘅观众咧，就佢嘅 response 咧就令到我更加满足到我嘅好奇心。因为咧，而家有少少 set 嘅，即系唔系 set 我有啲咁嘅咁年长或者咁成熟嘅 follower， 我系 set 咧就系、始终咧维维维成日都系嗰班人咧，对一个好似我咁好奇嘅人嚟讲咧，都系有啲 set 嘅。因为大家讲嘅嘢价值观，即系大家都明咗之后咧，我就想 explore 一啲唔同睇法或者唔同价值观或者唔同嘅八卦嘅内容咧。咁所以我希望咧 ，IG 嗰度咧会吸到一啲后生少少嘅朋友。我唔知道有冇一啲呢度嘅听嘅 live 嘅朋友咧，系因为透过 IG 识我嘅咧。我谂真系一个都冇啊，我估系。 Dale Bradtrix 原来系超级行动派 ，Chris Randy 见 Chris Randy 我都中意，力摆松自然觉得好的相，少少得闲上下 LG 先。 LG IG，OK、okay, 好啊，咁啊。就堅係要講再見啦，雖然大家依筆寫仲有百幾人，咁喺百幾人嘅時候咧，話自己急流勇退咧，好似好有型咁，係咪？好啦，拜拜。唔見咗啊？ 邊度見啊？ 連嗰、那個我頭先講個話題咧，就係、連嗰個片尾都唔見咗啊！拜拜。